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由于信号系统的电力供应故障，港铁观塘线、荃湾线、港铁线受影响。早上七点之前维持每五分钟一班车，七点十五分就维持每三至四分钟一班车，八点就维持每两分半至到三分半一班车，班次比平日疏落。港铁表示仍在抢修，暂时未知服务几时回复正常。在个别情况之下，列车服务可能会延误，呼吁市民早点出门口。德意法领袖表示会采取一切措施去捍卫欧元。德国政府副发言人斯特赖特尔说，总理默克尔与意大利总理蒙蒂曾经通过电话讨论欧元区的局势，双方都认为必须尽快落实在六月底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默克尔又邀请蒙蒂在八月中下旬访问柏林。默克尔亦与法国总统奥朗德通电话，双方亦表明决心去捍卫欧元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升至历史高位，欧元形势再度不明朗。伦敦奥运的第二日赛事，中国队再夺得两金四银，以六金四银两铜的总成绩继续领先奖牌榜。吴敏霞和何姿的双人三米板跳水组合以领先亚军24分的优势夺得冠军。郭文贵在女子十米气手枪在最后一枪反胜对手，惊险夺金。港队方面，乒乓女将姜华骏晋级单打下一轮，羽毛球手叶佩妍就胜出女单首场分组赛。黄晓莹就在体操的资格赛在14名小组赛的选手面排第12，她亦成功以新动作前空翻180度上平衡木，这个动作可能会以她的名字去命名。单车女将黄蕴瑶就完成全长140公里的路段，以第59名翻终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亦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7%。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在香港一年就办30多个展览会，一年来讲只是计香港的展览会，我们有60多万张卡片收到的。贸发局亦都带团就去到很多外国的展览会，在法兰克福啊，在纽约啊，怎样将那些外国买家的等于卡片派到给我们厂商。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行我们的展览会的时候，你们留意一个好像放大镜的物体的图像，同事一见到买家入场就会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来到香港你想找什么产品啊？譬如一个电子展，我想找一些 MP3 的产品，我们的同事呢会即刻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印一堆资料出来。那些是什么资料呢？就是那些厂商的资料。那他们有个公司名，有个摊位号码，有那张产品的相，利用这个网站的平台配合我们展览会来的买家，更多人可以见到你的产品。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展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301。 喺屋企点样用 Now 电视机顶盒去享受数码电台嘅节目呢？ 大家好，我系 Lawrence Lau， 系发烧玩家节目嘅主持。Now 就其实好似我哋一个 tuner 咁模式噶啦，咁我哋最好咧就经过一条 HDMI cable， 经过 M 嘅解码咧，就将啲声就做翻出嚟。咁而新力声嘅喇叭已经可以做到我哋想听数码音乐嘅节目嘅一个要求噶啦。我 Lawrence Lau 推介你哋咧，你用 Now 呢个平台去听我哋 DBC 嘅节目，呢、这个效果系非常之理想嘅。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劳工处就快联同香港机场管理局举办香港国际机场职业博览会2012。 我知道8月3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 3G 举行嘛，超过50个机构参加，很多空缺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852-4922问下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国民教育将不问世事的妈妈逼上街头，教育之所以是教育，不可以背负任何政治目的的。蒙以养正，教育是完成一个人的人格，当教育带有政治任务的时候，它就变成伤害人格的政治宣传了。全城反对声中，只有建制阵营里面的三朵金花林郑、罗范和谭慧珠为洗脑教育护航，他们赞成国民教育只因为支持北京政策，这个亦正正是全港市民恐惧的原因。建制派人士可怕之处就是不问是非，将灵魂卖给魔鬼，换取世俗的富贵繁华。居高位掌权力的人一言一行对社会影响至深，不可以为一时私心影响一代的风气的。易经风泽中孵卦，九二爻辞，学明在阴，其子祸之，我有好着，不与二非之。学在看不见的地方叫一声，小学听到就马上跟住叫了。我有一樽好酒，同你痛痛快快咁干咗佢啦。孔子研究呢段爻辞，佢话唔好以为一句说话冇所谓，可以随便讲，任何人讲嘅一句话影响都非常之大嘅。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认之，更何况近嘅地方呢？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言出乎身，家乎民，行法乎耳，见乎远。一句说话嘴巴讲出来影响的是他人，一个领导的行为影响可以好深远的。所以孔子就总结，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法，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甚乎？他说言行为君子的中心，开关一动就关系一生的荣辱，所以领导人一言一行可以动天地。既然言行咁重要，可不甚乎？能够唔小心咩？三朵金花唔加入保护学生嘅行列，可以明哲保身，保持沉默，但唔可以再落井下石。呢个就系孔子嘅千年教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30，早晨啊！直播室当中仲有李锦鸿老总啦。继续啦， 讲埋咁啊！我以为你讲埋嘅 吓，讲埋咩啊？ 咁你有边个 噶嘛？ 喂，嗰、那个声带报咗嘛？有郑经和林毓华，我仲睇讲。 咁你又话老总喺度？ 我仲有老总冇个声带冇提到啊嘛？系 啊，咁你有冇上街啊？琴日， 琴日上街冇。 点解你唔上街？ 唉，逐步前 你都有孙噶嘛？你就会 有， 你唔系谂住自己冇孙噶嘛？ 将来会有，将来会有。 咁啊，老总咧， 我琴日都系有其他事安排咗，但系我就心系呢个嘅整个嘅游行，即系都非常之即系关注到，即系睇呢个问题真系即系正如大班所讲，即系唔系因为你话我都冇仔女啦，我仔女大啦，嗱唔系咁睇嘅，你真系关注到香港整个社会，即系我哋一啲过去赖以成功一国两制之下赖以成功嘅因素。我哋会一时系错觉咗，系以为只系一个教育问题，唔系嘅，啲系整个香港一个嘅核心价值。我哋一个系真系我哋好成功嘅因素，我哋同中国有呢个分别嘅地方。即系如果我哋喺呢方面系即系模糊咗，或者会将俾一啲嘅言论系即系令到我哋错觉咗，以为呢个只系个选举议题。 老总 啊，怡怡吓， 有句说话，睇下你再会修正一下，香港同中国有分别。 有分别，同中国城市有分别嘅。 啊，城市有分别好难，你话同中国有分别有问题，喂，我哋系特区， 系 中国一部分嚟噶嘛？ 系啊，要有分别，保持一个分别。呢个分别咧，其实对中国嚟讲，佢都保留一个分别。 系， 如果香港沦为一个中国南方城市，同广州、深圳嘅分别，呢个中国损失。中国嘅领导人邓小平当年设计一国两制，就希望珍惜香港呢个嘅分别。李瑞环讲香港嗰啲茶渍就一样嘢， 要留住噶。 你而家就将嘢出咗去，将佢出咗去嘅就呢个就系咧，其实系一个即系你以为系好似系维护紧国家某样嘢，其实你系令到香嘅中国一个好重要嘅资产，你将佢系铲除咗嘅 除非咧，佢哋以為咧，即係呢啲係唔知啊，嗰啲土共又好，領導又好，邊個都好啦，以為咧，中國大陸嘅其他城市嘅門户嘅開放咧，係同香港嘅特區一模一樣，除非係咁係嘛？我哋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係跳板是一个窗柱真的。 嗯哼。这就是他们未熟读即是香港的书。同埋一个我觉得嗱比今天我看回报纸我最仍然觉得亲中报纸当然他的立场但是他将这个问题仍然是即是定性为一个政党的操作。其实你昨天如果你大家有上街就知道啦当政党都有出动但是他们全部呢都知道那个位置点定即是没有说完全抢晒镜头即是没有呢是主导到今次游行保持的游行是由家长和学生主动。这个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呢是过去香港的社会运动呢是过去比较罕见一点过去来讲都是你民阵好或者是政党的推动。但昨天不是的看是一个由下而上真是家长和学生自发推动的。 民间自发。 根本现在这些这样的左部呢或者土共呢根本仲喺度呃緊阿爺攞錢就好簡單嘅你一定要呢將嗰個反對嘅勢力呢不斷呢夸大如果你唔將反對嘅勢力夸大呢你就冇辦法justify 撈到啲油水啊 即係你冇辦法去證明你存在價值㗎嘛喂 香港仍要抗爭 喂呢啲人上街又勾結外國勢力一陣由肥佬禮喺背後操盤，一陣由啲政黨做帶領呢個行動。喂，所有喺呢個行動，大家睇到所有政黨都落後於形勢，尤其是工會教協咧，更加咧只不過而家迎頭趕上。喂，之前如果唔係班學生仔，如果唔係班家長，你估琴日有咁多人上街咩？跟住又话报大数，大家都心中有数啦。琴日我咪讲中咗，咪有十八人上街咯。但我哋民阵嗰啲兄弟就好嘢嘅，永远都系老实啲，即系佢哋比较小心啊。其实九万十万有咩分别咧？即系喺个思想工作上边，呢班人咧，如果有外国势力介入，有政党介入做领导咧，就一定话十万人上街，因为呢个个心理数字嚟噶嘛。即系嗰识玩政治嘅人咧，就唔会话九万嘅。你嗰个买鞋咩？十九个九毫九咩？嗰阵时三 好好有趣嘅，你讲系话唔少过九万， 即系九万咧，唔系证明呢班唔系政客嚟，班好老实， 系好老实。 好老实， 因为佢哋唔系要争政治本钱啊嘛，佢哋系争取佢哋即系觉得要争取嗰种利益而已，系啦， 嘅人嚟嘅呢， 同埋相对系好理性去讨论， 实事求是， 唔系情绪化噶，系 咧政客嘅。如果系有任何有搞运动嘅老手啊，即系你好简单，一定话十万嘅。你话九万同十万有咩分别咧？但系点解佢哋话九万咧？就想俾人睇到佢哋系老实啊嘛。所以你喺度抬举紧呢？ 啲政党政治啊、政党力量啊、肥佬黎啊，即系外国势力界啊，喂，全部废话嚟。 点解又楞到呢个同肥佬威咁深关系咧？ 只不过因为啊，其中一个教授嘅家长 陈积之 喺一周刊做 好多年嘅周刊，系系 喂。根本咧就全部废话，你侮辱咗琴日上街嗰班人，冇人带你上街，唯一上街咧，我一早讲咗，呢个就牵涉到中产啊或者家长嘅核心价值。你睇到琴日上街人完全唔同噶，啊发有啲系个个都哇，你未见过啲咁嘅人上街嘅，个个化晒妆，推住啲 B B 车啊，帮带啲金菠萝上街，睇到。喂，点可能系政党操盘啊？嘥时间啊！好简单，就是、反对国民教育，反对啲洗脑教育就咁简单啫嘛。一句讲晒，如果连呢样嘢都睇唔通嘅咧，喂，咁你就想呃阿爷钱啦？爷真系好阴功。同埋正话，你两位开始嗰阵时讲咧，话当年咪李瑞环啦、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啊，喂，佢哋氹你嘅啫。当年因为有恐共啊嘛，恐共。 而家冇恐共咩？ 十年不变啊嘛，你听我讲埋先啦、啊，啊，喂，上得床落嚟就黏被冚，阿哥啊，呃你嘅咋，即系氹你嫁个女俾人，入咗门之后，哦，原来嗰条友啊又烂到，又呢样又嗰样，呃你，你都信嘅林毓华。而家唯一佢哋要保持翻香港一国两制咧，就一样嘢，就是、金融制度。点解咧？因为香港始终系国际金融中心。但呢个都唔系理由嚟㗎，你又唔好咁肤浅啊，以为真係香港有保啊，我话俾你听一啲都唔系，我话俾你听点解要保持一国两制，点解要香港同内地城市唔同呢，嗱我一返嚟解俾你听啦。 点解一阵返嚟先讲， 我哋 而家仲有时间啦，你讲啦，继续讲大把时间。 咁佢哋冇晒广告。 你以为你真係有广告啊， 执晒粒你广告。我成日以为有 冇啊，今日冇啊，唔 该拎起个抽起晒，咁你够时间啊，拎起啲纸去啦，你令到我哋咧好容易咧捣乱荡喺度， 继续翻嚟 嗰个咁啊，辉哥一张两张纸怼出嚟，几多几点几点三米，我成日睇四廿一分，而家四廿六咪过晒钟咯， 你唔使睇唔到数字 嘅，你唔使秒啊，我哋计分噶嘛，大佬啊。我哋计分㗎嘛，唔计秒㗎嘛，而家分秒必争咩，就两个半钟头，大佬有排讲啦。 今日都多嘢讲啦，继续讲返嗰个 好简单嘅啫，嗱而家点解保持返一国两制，要保持返个金融地位，其实就个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点解紧要呢？第一啊，呢排都冇啦，本来就係内地啊！啲国企民企嚟香港集资嘅， 上市集资啦，系啦， 而家都冇埋啦，呢排都都死埋啦， 市唔好啊， 市唔好啊嘛。但系个唯一问题就系话，喂，嗰啲人刮埋啲民脂民膏，佢啲钱攞去边度啊？你唔可以摆喺大陆噶，第一摆钱喺大陆好大镬嘅，攞唔到出嚟噶。第二样嘢。随时抄家， 所以喺佢抄家嘅时候，你喺佢挂喺佢个屋企里可以揾到咧呢嗰啲系哇千万计嘅人民。 所以香港咪个走资中心啦， 咪都系一个跳板嚟。 系咯， 佢利用香港咧啲钱落咗嚟之后咧，跟住就再走噶啦。 系 啦，呢个只系转口浮嚟嘅啫。 香港从来就呢个转口嘅角色噶啦，系啦。 你知唔知而家啲人啊？我有啲老友记啊。早喺好叻噶啦，已经好早入去上海啊、北京啊、大陆咧。啊！投资地产嘅，而家真系翻咗十番啊！即系当年几百万买间屋咧，喺上海、北京咧，而家几千万啊！卖咗之后，你知唔知头痛？ 啲钱做唔到， 啲钱攞 唔翻啲钱出嚟咯。 啊 跟住唔系攞唔到，梗有办法 嘅， 有 地下银行管 到嘅，使钱得咯。咁啊，唔见咗，起码唔见咗成 分一啦，冇得缺噶啦。 咁我咪同啲老友讲，你咪当喺加拿大买楼咯。你买一层楼赚咗都要俾基本 要俾 税，俾税啫， 俾资本增值税咯，都系赚咁 啊！但问题最惨嗰啲钱唔系俾咗国家度惨啊嘛，系俾咗中间啲有管道嘅人。 所以咧，点解要保持翻香港一国两制咧？唯一咧就系佢哋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安全网 散水地方， 佢哋啲下一代第一就走嚟香港受教育啦，第二样嘢就通过香港安居乐业。在香港探世界没人理你的。喂你在北京你不可以咁张扬的嘛。你做官的你够不够胆薄瓜瓜在北京揸法拉利有没有胆先 人否认有揸过法拉利啊？ 唔系啊，我问你林毓华，你又系硬系揸， 不能太过张扬。 我问一个问题，你唔好理佢有冇，我问博瓜瓜有冇胆喺北京揸法拉利先，梗系冇啦。但系嚟到香港可以喺香港揸啊嘛，佢都英国喺英国揸啊嘛。啊，认唔认另外一回事啊？大把啲法拉利随街行，大把 Bentley 啊 ，Rolls 啊随街行，嗰啲咩人嚟嘅？香港人嚟嘅真系。全部是大陆人买的，香港的车都是的，没大陆人买的，那些车哪有人买的啊，那就这么简单咯。那香港就是他们爱来啊做裸官、即是等于林郑月娥吹水我一样而已啊，他就摆低屋企人在英国啊，我们北京的官呢啊就摆低屋企人在香港改名换姓，为什么我礼拜六讲了说这个个个做入境处长跟着就升官的了。入境处长好紧要嘅，掌握咗所有啲人嘅资料嘅，边个高干子弟，边个屋企人喺香港，俾身份证佢哋，帮我哋改埋名， 揿下电脑就知道啦，系嘛？ 啊，呢啲好紧要嘅，点解做完呢个入境处长个个都升官发财嘅？你谂下啦，即系入境处处长个个叻啲嘅，啊，做完入境处长就 ICAC， 啊，跟住又做局长。你想想警务处长冇咁巴闭，曾伟雄唔肯做呢个保安局局长，恨到发烧啊！ 佢冇咁恶死啊，或者有机会嘅。 唔系、啊，因为入错行啊。 哦，入错。 佢当年入去 入错纪律部队， 唔系又搞错林德华，点解你成日都错啊？佢又系要纪律部队嚟噶，入警处系。 啊， 你又搞错。 入错纪律部队，我冇讲错啫。 入错咗行，纪律部队冇入错，系入咗纪律部队里边嘅行。不过林德华咁样讲都啱嘅。 唉，真系你 真系错咗纪律唔同嘅纪律部队。 啊，咁啊，我意思咪就咁啊，真系 门口啱啱又排错队。不如讲翻你嗰个即系北京对香港嗰个情势啦，应该就好掌握，即系各方面嘅资讯咁发达。但系问题系咧。譬如你中联办好，或系即系左部员好，但系对香港嗰、那个问题嗰种嘅错误嘅解读，而俾北京嘅误判啊，呢个问题就严重 嘅 系啦。 今朝早林德华好叻啦，翻工前去嘅监听啊，呢、這个人民呢、這个人民 电台， 后舌台啊叫做 啊后舌台， 冇人民电台，我哋真系属于人民啊，就嚟属于人民。 监听到啲咩啊？又听到咩嘢？ 今朝多 离晒谱啊！你真系 多口仔话咧， 你讲边个多口仔咧？唔知喎， 曾志华， 曾志华 金牌差。仔，呢个多口仔今朝喺个啊晨光第一线度开咪讲咩啊？林毓华你讲啦， 佢话咧，佢哋咧较早前咧喺上个礼拜，即系寻日嘅游行之前咧，香港连有一个叫高层嘅会议，咁有一个最高层嘅人咧就问在座啲人就话，你估下礼拜日有几多人上街啊？咁样咁就啊，类似大家唔知系开玩笑定好认真咁讲啦。然后咧呢位高层咧就同阿曾志话。就倒咗一铺，咁呢个盘咧就系曾志华开嘅，咁佢就话咧，因为呢个高层就话咧，睇嚟咧就唔会多过一万人，咁曾志华咧话唔止啦，咁就同佢赌一餐，咁今日咧佢话即刻收到呢个高层最搭水嗰、那个，咁咧就发出个电话，我哋快啲食咗呢餐佢。 嗱，好简单嘅，你睇到啲高官啲心态咧，我唔知佢哋系主观愿望啊。抑或其实心中有数，啊呢 即系因为完全唔掌握民情啦。 两样嘢，一系唔掌握民情，因为其实咧就佢哋一定要咁讲嘅，啊，即系问题就系嗰条 line to take 嚟嘅， 要降温嘅， 要降温嘅，降温嘅。嗱，两个目的噶，你又唔好当嗰啲人真系咁蠢啊，你唔好似曾志华当啲人咁蠢啊，佢其实心中有数。我谂任何一个人做得电台嘅，或者做得传媒机构嘅，对香港社会有啲认识嘅。都知道唔止一万人噶啦，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十万至二十万人啊嘛，咁我起码都知都有十万人啦，佢哋话九万其实十万噶啦，九万同十万嘅有咩分别咧？啊，不过今次警方比较收敛咗啦，啊，佢唔系按比例嘅，今次讲多咗人，即系佢话有初初有万几人 嘅，一万三千几啊嘛， 收尾就话有二万几定三万， 三万二，三万二佢啊， 咁啊好接近，咁啊三分一啫，打斧头打三分二，咁所以警方咧就今次咧就真系好克制啦。嗱，其实今次数人好难嘅，因为好多， 喂有冇数嗰啲轮椅上面嗰啲小朋友咧吓 ？B B 数 啊，嗰啲 轮椅，轮椅， 林德华真系大得嚟少 出嚟推啊，出嚟推啊！ 但有样嘢好开心咧，就唔见咗嗰、那个啊钟庭耀 吓， 唉、啊、呢、這个真系开心。 讲、這個啊、但系今次冇参与呢个点人数啊， 我喝咗啊，我话佢冇点啊，冇人要，冇人委托佢啊，啊如果有人委托佢，我哋夹钱俾佢啊，叫唔好做啊，啊嗱、啊，不过今次咧，即系永远都系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个好眉好貌嘅狄志远咧，呢条友咧，所以证明一样嘢咧，会点人系信唔过嘅。你明啊？佢又系会点出身，逢一会点人咧，冇乜几多个信得过嘅。逢一会点出身嗰啲人咧，就系嗰啲小资产阶级，嗰啲反动派，冇嘢噶，个个咧想啊上位嘅。喂，梗系啦，会点而家个个都飞黄腾达啊，个个睇住阿张炳良做头嘅。喂，你唔排除狄志远都系想咁啊？狄志远讲乜嘢先喺度？喂，你作为民主党嘅核心分子，做过立法会议员。啊，个个人对你的印象都几好嘅，啊，但你竟然喺呢个时候走出嚟做啊吹水我嘅炮灰，啊，帮人做政治花瓶，我哋搞有冇搞错啊？ 不过好明显就政府背后都发功，尽量请啲中性嘅人士咧，就出嚟即系降温好，或者系为政府护航好啦， 投脂抹粉啊， 就咁样系啦。 啊，呢、這个狄志远咧，我谂一铺清袋噶啦，以后。仲点出嚟行啦？不过好好简单嘅啫。而家政府啊，仲未揾齐人做副局长啊，咪醒翻个位俾佢做下咯。最好啦，还点都系啦。啊，而家 喂系啊，野心大啲啊，仲踢啊吴克俭落嚟啊嘛，自己上啊嘛，吴 克俭咧就真系阴功。而家变咗只 poodle， 直情就系吹水我咧，呢、這个吹水扫我侧边嗰只 poodle， 直情变咗只哈巴狗。啊！琴日佢企喺度紧，有冇讲嘢啫？我琴日睇新闻睇咗好耐，都未见到出到声嘅，冚唪唥吹水我讲晒。有人问嘢又吹水我答，啊！人哋叫我用英文讲一次又吹水我讲。咁人哋有冇睇到吴克俭讲嘢？琴日 睇唔到啊，听唔到啊。 佢有冇出个声啊？冇啊，做报警版 有讲过嘢，不过就我谂都系。 但起码新闻报道冇用佢。 唔系啊，我睇直播啊， 睇直播。 我一路睇睇到不耐烦，我净系见到吹水我讲英文之后咧。我就转返睇返我睇嘅劇集啦。 嗯。 因为我一见啦吹水我讲嘢我已经头痛㗎啦。跟住啲记者话要求讲一次英文。佢跟住讲英文啦，又系咁眼神闪力啦。啊。呢个吹水我而家啲眼神呢，大家留意睇睇电视新闻呢。如果尤其是嗰啲 close up 呢，你睇个眼呢系咁射嚟射去㗎喎。你个人呢，你睇到一样嘢，佢眼神闪力呢，啊眨下眨下眼呢，一系呢佢就喺度谂紧嘢，一系佢根本都唔信自己讲嗰啲嘢，喺度心虚。但系嗰个咁嘅吴克俭咧，就企喺侧边咧，成只哈巴狗咁。喂，讲教育政策系人都知啦。喂，吹水我讲两句就应该有咩问题俾教育局长答噶嘛？教育局长先系个 subject officer 啊嘛，先至系嗰个政策嘅执行人啊嘛。点解个政务司长讲晒先得噶？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呢、這个吴克俭系废嘅。咁既然系废嘅，就唔好捞啦，行捞呢份工嚟做咩啊？嗱，你听下琴日吹水我啲乜眼神闪匿，讲埋一啲言不及义嘅嘢。 我亦都听到有啲今日参与游行人士嘅意见咧，佢其实个担心就系第日究竟点样教呢个科目，啲教材会唔会够客观，会唔会出现咗所谓洗脑式嘅教育？咁呢啲正正就系我哋应该实事求是去应对嘅。咁所以希望有一个有广泛参与嘅委员会咧，喺呢个科目推行嘅整个过程系可以持续反映各个持份者嘅意见，当然系包括家长个意见啦。 家长嘅意见，咁佢话好多人会失望噶嘛？呢个普遍受到支持噶嘛？而家所谓嗰个民意嘅大笨象行出嚟啦，啊唔使讲噶，一意孤行。你知唔知点解一意孤行啊？我礼拜六喺龙凤大茶楼讲咗，就系吴克俭上咗北京，见咗教育局长，教育局长话俾佢听， 部长我系 啊，冇得倾， 系 啊，一 子 可以退缩， 圣旨嘅 啊，咁几多人上街，所以佢哋翻到嚟唔系就咁简单咯。几多人上街冇得倾㗎喇，你100万上街好，10万上街好啊，都系呢一意孤行㗎喇啊。咁点解呢？你知唔知点解啊？我终于发现咗点解，我而家终于呢揭秘，即系个密码㗎。今年2012年呢，几时立法会一人一票选举呀？ 17啦啊。 2020呀、 啊。啊，你讲啊，选特 立法会、啊 啊。立法会选举。 2020。2020减2012系几多啊，老总？ 咪十2020减2012八年啦。 啊，八年后啊嘛， 八年后。 嗱，而家唯一一样嘢咧，佢就又要培养一班呢啲小朋友咧， 到时香港有直选有普选嘅时候咧，呢啲人就要投票咧，选咗你外， 即系成为香港嘅选民嘅主力， 系啦，就选 香港西代嘅选民嘅主力咁样。 唯一一样嘢嘅啫。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由于信号系统的电力供应故障，港铁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受影响。早上八点维持每两分半至到三分半一班车，班次比平日疏落。港铁表示仍在抢修，暂时未知服务几时回复正常。在个别情况下，列车服务可能延误，呼吁市民早啲出门口。伊拉克再次发生连串爆炸，造成多人死伤。在西部城市费卢杰有至少两宗爆炸和一宗枪击，七名警察死亡，另外九人受伤。东部城市迪亚拉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至少五死十五人受伤。近期当地暴力事件明显上升，阿盖达组织分支早前声称要在伊拉克发动新的攻势。费卢杰和迪亚拉是恐怖组织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频繁地区。一名意大利外交官在也门被绑架，目前下落不明。这一名驻也门的外交官负责安全事务，他在使馆附近被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绑架。也门在去年一月爆发大规模示威，国内安全形势恶化，外交人员遭到袭击或者是绑架的事件经常发生。奥运第日赛事，中国队夺得两金四银，以六金四银两铜的总成绩继续领先奖牌榜。吴敏霞和何姿的双人三米板跳水组合以领先亚军24分的优势夺得冠军。郭文贵在女子十米气手枪在最后一枪反胜对手，惊险夺金。港队方面，乒乓女将姜华郡晋级单打下一轮，羽毛球手叶佩妍就胜出女单首场分组赛。黄晓莹在体操资格赛在小组14名选手入面排第12，她亦成功以新动作前空翻180度上平衡木，这个动作可能会以她的名字去命名。单车女将黄蕴瑶就完成全长140公里的路段，以第59名翻终点。30多个民间团体昨日发起游行，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再作公开咨询。主办团体说至少有9万人参加游行，警方就说最高峰的时候有大约32000人，在维园起步的时候就大约有19000人。游行结束之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学科的3年开展期间向教育局提供意见。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就说听到游行人士的关心和担心，他会多作努力。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学民思潮和教协都说不会加入委员会。教协亦说9月开学是最后期限，当局不回应诉求的话会考虑罢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7月30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咁啊，再提多次大家，因为港铁信号有电力故障啊，荃湾、观塘同埋港岛线嘅班次咧服务咧会受到啲阻延噶，记得早啲出门口，同埋留意翻当时嘅站里边嗰啲通告啦吓。好啦，睇翻出边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啦，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咁啊，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唔错噶，两边暂时正常嗰只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郊野广场嗰边。 九龙区方面咧，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理工湾位，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呢个骏发花园噶。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双桥位已经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啦吓。咁啊，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面咧，咁啊，时间上早啊，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系啦，呢几日特别多节目嘅，有大游行啊，反对大洗脑啦，系嘛？啊，又有奥运嘅正式开幕啊，哇，讲开奥运开幕咧。阿通特别鍾意007啊，护送英女王嗰幕啊，哎呀真係型到爆㗎，仲有 Mr. Bean 喺度弹琴呢，啊非常搞笑啊，冇辦法啦，今时今日真係特别怀念英国殖民地嘅时代囉，人哋最少唔会洗你个脑嘛。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请緊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外国买家嚟到香港咧，会印埋个地图俾佢嘅。就算跌咗嗰个名单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夜晚会 email 翻俾佢嘅。我哋嘅供应商咧，当晚咧，我哋亦都会电邮翻一张名单俾佢，即系话俾佢听，我今日介绍咗边一个国家嘅买家俾你。我哋其实做个统计嘅，每一次展览会咧，我哋每一个供应商咧，平均嚟讲，佢收多100个名单嘅。我哋做呢个服务咧，系365天做紧嘅，全世界嘅 office 办事处咧嘅同事都用紧呢个服务嚟帮啲厂商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大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回程金光飞航，小朋友每位加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啫，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为保障公众安全，政府已经加强政府土地上树木的风险管理，多车多地方的有问题树木，市民可以到 www.trees.gov.hk 网站浏览有关部门完成了详细检查并会继续监察的树木的资料，亦可以透过这个网页或1823电话中心查询树木管理事宜，或报告怀疑有问题的树木。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教育局会成立委员会，以释除部分家长疑虑。 是想创造一种生米煮成熟饭的效果。 撤回国民教科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我们不要一些视民意如草芥的政府。 国民教育令到学生以为中国只是有好事没有坏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88分，所以好大。我个人政治冷感，我冇乜事干都唔想出嚟游行，但佢辣到我个仔，咁啊冇面俾，一定唔得。 我一定会写封信俾学校，话我一定唔会上嗰堂，点都唔会上咯。如果佢要我转校，我咪转校咯。 阿哥系读国际学校嘅，但系我都觉得太恐怖啦。你净系报道一啲失实嘅事情嘅国情，咁小朋友嚟讲， 不知道他的国家他的中国是怎么样。 红绿灯，国民教育要小心，我要杨枝甘露，不要胡椒喷露。 讲我会同翻学校讲咁样，国民教育其实咧系对学生唔好噶咯，会将一啲假嘅嘢讲俾学生听，令到学生以为咧，中国净系有好事冇坏事咯。 嗰啲话中国政府好好嗰啲，好嘥时间。咁我觉得好无谓咯，呢啲冇乜嘢用咯，冇乜用途啊。 佢都係一意都係唔想即係撤回啦，或者係用返慣常嘅方法，就係一樣嘢再冚返另外一樣嘢囉。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毫無誠意。 好熱囉今日係，同埋啲受制出嚟咁樣，其實我覺得係好殘忍啦，政府咁樣做呢咁樣嘅事情。 殘忍啊。 唉，不過有人話呢班人要洗腦。有條友即係呢條友唔知咩人嚟嘅，吹肉堆。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的主席对着个电视机，你知道讲咩？佢话国民教育呢样嘢咧，系得到普遍市民嘅认同嘅。呢句说话我哋听咗一啲都唔陌生，呢个系吹水我讲嘅，系吹水数我讲嘅。 嗯， 跟住佢就话咧，呢个系形势嘅需要。呢个的而且确系形势需要，呢个系教育局长讲嘅。亦都系教育部长话俾教育局长听，而家呢个形势系需要嘅。跟住讲咩咧？呢个吹肉堆啊，呢个大家记住个名啊，佢历史嘅需要啊，而家个形势系需要嘅，系历史嘅需要。佢本人就觉得啊，佢咩人我又真系唔知啦。佢如果个脑真系有问题咧，都真系要洗洗佢嘅。点解咧？佢话好似件衫有问题，污糟咗，咁都要攞件衫去洗噶。好似如果你有个肾病嘅话都要洗肾啦。不过呢啲人呢嗰班人呢就真係首先呢就要洗洗个脑先真啦。呢个呢就係个吹肉堆讲嘅。佢就认为呢你嗰班友反对国民教育呢係的而且确呢应该攞去洗脑嘅。呢个就係吹肉堆，我真係唔知係咩人嚟嘅。 头先咧，你又讲话娥姐咧，就只眼咧就碌嚟碌去，实情咧仲有一个系碌来碌去嘅眼睛，就喺个城市论坛咧叫做张志刚，俾啲小朋友执到佢咧，就真系都唔知百词莫辩咁样讲，都唔知讲乜嘢真系啊！ 张志刚唔系以为自己讲嘢好叻嘅咩？系咪？ 佢好叻讲嘢嘅咩？ 佢如果唔系唔会走去做电视啊！嗰阵时两个圈戴住两个圈眼镜，好似小丑咁。你有冇见过啊？ 梗系有 做啲五棱镜嗰啲定咩嗰啲？我又唔明港台揾埋啲咁嘅人做埋啲咁嘅节目。最终咪又系俾人闹咁张志刚话又系要洗脑。 佢话香港冇可能啊，洗脑系唔会有出现㗎喎。 唔可能出现洗脑。 咪又系嗰啲讲法啦，就话啲人咁精叻，你咁容易洗脑。 你不如听下书记点讲好过啦。 一个错误嘅国民教育呢就喺纳粹党法西斯党推行过啦，日本嗰度都有啦，系咪咁就近啲我哋嘅文化大革命啦，红卫兵啦，咁即系呢个使啲人好驚㗎，能够制造一个世界大战嘅，或者文化大革命十年嘅咁样嘅灾难，有一个咁大嘅力量后面係推行呢一种偏嘅唔齐嘅唔正嘅，咁啲老师点去补救呢？即係好似话呢杯嘢可能有毒嘅，你自己小心啲啦，唔好定时间表啦，唔该佢啦，我哋真係咁短命嘛，要咁急要定时间表咩？一个咁仓促嘅资讯之下定咗一啲咁有问题嘅指引就唔肯再俾多啲时间啦，呢个係绝对系反民主嘅一种嘅态度，霸王嘅态度，我觉得系我哋唔可以接受嘅。 希特拉就唔好讲啦，讲返呢个塔利班。喂，嗰啲都系洗脑嘅，如果唔系洗脑点会有人肉炸弹嘅啫。嗱，不过琴日呢见到班铃仔就好过人，我最鍾意佢哋嗰句呢就系要杨枝甘露都唔要呢个胡椒喷雾。 又压韵 又过瘾。不过琴日班警察都除咗喺唐街嗰度绝龙呢之外呢都冇乜。 有喺路压度都有啊。 都有咩？ 老亚道都有，因为中间要俾啲车经过，都有截过几次。 令到班咧游行人士咧有啲鼓噪嘅。咁整体嚟讲，琴日班警察都算吓制噶啦，系咪咧？ 算系啦，喺电视画面见到就系、是，现场就唔知啦。我哋希望啲家长又好吓、啊，有参加过嘅青年人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吓。 听众啊，其实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咧。第一同我哋讲下，你琴日做咩上街？系咪啲政党叫你上街嘅、啊？第二样嘢啊，你系咪俾人利用嘅？第三样嘢使唔使洗脑？咪使唔使洗脑啊？啊！你需唔需要洗脑？我哋讲下，同埋讲下琴日游行嘅人数啊，你嘅睇法啊，啊警察喺处理嘅游行嗰方面啊，表现啊点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咧，倾下呢个问题嘅。 啊，大妈，你觉得系咪早啲一早咧，就将嗰个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一早咪就废咗佢咧？系咪就唔会咁多人上街咧？真系啊， 都唔系嘅个问题就系话一路咧都系暗度陈仓啊，冇乜諮詢，又話有諮詢嗰啲假諮詢嚟。 唉，西九都諮詢咗十年啦。 到你啊，真係 高鐵啊，唉，真係。 到你真係啊，殺到埋身嘅時候咧，啲市民啊，即係啲受眾啊，其實家長咧就自然反彈噶啦嘛。 風波再現，還聲於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的病向好中医环节啦，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夏日合家乐满分，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由8月16日至20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会在各大品牌食品和饮品的公众馆，还有贸易馆，和年年都咁受欢迎的专柜美食区。今年日本首次担任美食博览的伙伴国家，带来更多优质美食。留意8月8日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今年美食博览。 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7啦。 张志刚咧，琴日喺呢个城市论坛嗰度就出丑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可以，绝对系啊。 讲埋啲废话，跟住有冇俾人嘘啊？不过有班人围绕阿伯嘅柏兰首长系咪？ 嗰啲阿伯而家冇乜声噶啦，而家 冇乜声，即系而家啲阿伯咧就俾班啊80后嗰班友咧就玩残咗啦，系嘛？其实有冇去过呢、這个？你近来有冇去过呢个城市论坛嘅？ 冇。 你真系净系睇电视？ 睇电视嘅啫吓。 啊，嗱，有啲人咧，琴日都睇到一啲少数族裔上街嘅，你睇到佢拎住呢啲牌点样写嘅，就话我要中文教育，唔要洗脑教育啊。又话咧，又要我爱国啊？点解又唔教好我哋啲中文咧？嗱、啊，所以我哋啲少数族裔咧，其实咧都出嚟行嘅时候咧， 系啊，嗱，佢个牌咧有一句，有啲用中文，啲用英文啊。中文都咁写，咁样讲嘅话，你冇当我系香港人，但要求我认同中国，咁啊真系好离谱啊！ 咁你仲有一样嘢，你又唔教佢中文喎？啊，佢话我要中文教育，唔要洗脑教育。 啊 又要我爱国即系爱中国啦，但你又唔教好我中文。 咁、个英文版咧嘅翻译系咁样嘅，就系话咧停止呢个国民教育，首先咧就系咧系教我哋中国语文嘅教育。 咁你唔教佢哋中文，佢点识得去爱中国啫？即系一个歧视性嘅政策嚟嘅。這個、呢、那个咧嗰个咁嘅边个啊？林焕光作为平机会嘅主席，而家准备打官司嘅，但你入咗行会。喂，而家呢班少数族裔话，我都唔知仲信唔信得你过，因为当年咧，即系佢未入行会之前咧，就同佢咧有好密切嘅交往嘅，连佢哋嘅策略啊、打官司啊、理据啊，全部话晒俾佢听嘅。嗱，所以林焕光到而家都唔知点解有人反对佢做评议会主席，有啲人觉得冇冲突咧，其实咧净系呢个例子咧，已经好简单咁话俾大家听咧，林焕光根本就应该。 即刻辞咗评基会主席嗰份工。 嗱、啲小朋友拉住一个横额嘅，摆晒嗰啲咁嘅局长啊、特首牌嘅相出嚟，写住说谎的人是大坏蛋啊！ 有个大坏蛋咧，琴日就出现城市论坛嘅，我哋听下佢讲咩啊？ 对紧推行国民教育嘅反对，作为小朋友嘅我哋都好担心吸收到偏颇嘅信息。 你身为行会嘅成员，你会唔会同梁振英先生讲，听大家嘅民意撤回呢个洗脑嘅国民教育呢？ 国民教育呢就其实讲咗十年㗎啦。关于引起嗰个议论，由嗰本小册子开始已经讲得清楚，嗰本唔系教材，只系俾由民间一啲组织去俾老师嘅参考资料，啱睇就啱睇，唔啱睇咪摆埋一边，甚至抌咗佢咯。洗脑香港冇咁嘅事嘅， 香港冇咁嘅事，张志刚个脑又唔会俾人洗咗啦。啊！呢条友 唔中意就抌埋一边，大佬我哋花咗钱嘅，用咗我哋公帑 嘅，要洗啲小朋友嘅脑咧就啊就通过教育，你知唔知洗啊张志刚嘅脑要咩要揾乜嘢？ 俾银纸咯！ 啊，你真系聪明啊！都话今次终于醒嘅真系啊，张志刚同埋呢班咁嘅啊叫做咩话？你话嗰班小朋友叫呢班人做咩话？ 说谎的人是大坏蛋， 呢班大坏蛋要洗佢脑咧就要用啊！银弹政策 啊，分咗港币就唔得添啊， 要用人民币系啦。呢、啊、班人咧就俾人民币洗咗脑，呢、啊、班人咧就俾权力咧腐化咗啊！你谂下张志刚嗰啲咩人啊？到今时今日啊，飞黄腾达仲喺度讲埋啲风凉话，你成班官员，喂，你啲细佬哥喺边度读书啊？林郑月娥啲屋企人喺边度啊？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俾人听，点解你啲细佬哥就可以唔喺香港受教育，仲要用公帑嘅？啊，点解琴日上街嗰啲小朋友啊，就要俾钱你，你仲要洗佢个脑咧？啊，我想问下点解啊？林美华，你可唔可以解呢个问题咧？系咪林郑月娥呢个吹水送我咧，就高人一等嘅咧？啊，佢可以用公帑，成家人有得选择啊，喺回归之后。移民去英国啊，受英国教育啊，喺英国住，唔使洗脑啊。点解琴日上班啊，琴日上街啊，嗰班小朋友要出钱出力啊，交个脑出嚟俾你洗呢？咁你林郑月娥你吹水，我就唔好再口硬无耻，仲喺度讲话以一个家长嘅身份去发言啦。你有咩资格啫？喂，你要本地受教育。嗰啲家长先叫家长啊！你有咩资格出声啫？喂，你用我哋嘅公帑，哦，中意移民去英国就去英国住大屋啊，纳税人帮你交学费啊，喂，养埋你头家。喂，林郑月娥，你有冇出嚟解释下俾市民听？点解啲细路喺英国读书？点解呢班人喺香港读书要俾你去洗脑先？你解咗呢个问题咧，你先至有资格出嚟讲嘢。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推行其实在社会上是获得普遍认同，整个课程的宗旨亦都是很重视培养我们学生的独立思考，那个明辨是非，还有能够在判断的时候呢是有这个自主的能力。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个的课程呢它肯定不是一个洗脑式的教育。如果说现在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去影响了这个课程的落实执行呢，或许呢就会令很多人失望。 这个就是礼拜四讲的。就是说普遍受到欢迎。他是家长他都不抗拒这件事。他当然不抗拒啦。唔通佢走去英国，而家跟埋啲人上街啊！啊，抗议呢、這个啊英国咩啊？嗰班人有几百人上街就话，点解封嗰啲行车路啊，俾啲有钱佬行？点解我哋英国人买唔到飞？喂，我谂林郑月娥个仔都可能有上街嘅、啊，啊，如果未被洗脑嘅话，或者洗咗脑嘅话，俾英国佬啊，啊，林郑月娥啦，啲细佬哥全部喺外国读书，啊，所有高官啊。都是呢啊你成日都大部分在外国的，我们不是反对人出国读书啊。问题就是当你的子女有得选择的时候，麻烦你给回 同等的选择啊。 同等的选择 啊，因为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市民，冇分别嘅。其实倒翻转头，我哋纳税人咧系养紧你嘅。喂，倒翻转头，我哋养你啊，养虎为患呢啲叫做你知唔知啊？啊，养埋呢班咁嘅大食懒，呢班咁嘅坏人啊，跟住倒转枪头啊，就搞人下一代。嗱、啊，琴日好多上街的人都话：你搞我啦，你唔好搞我啲僆啦， 搞我仔啊！ 啊，喂，已经俾你搞到我呢啲中产咧。啊，香港人咧，俾你搞到咧鸡毛鸭血噶啦、嗯，算啦，啊，咁你唔好搞啦，啊，你搞我算啦，你唔好搞我条僆咁得咧，嗱、啊，呢、這个就一般人嘅心态嘅，啊，所以你话狄志远啲人咧，喂，咁多年好眉好貌，而家证明一样嘢咧，就好眉好貌生沙虱，话琴日走出嚟喺呢个时候，当所有人、所有家长、有良知人都反对呢个国民教育。你狄志远就以一个过气咗嘅啊咩家教会嘅主席，就走出嚟帮政府涂脂抹粉。其实狄志远你 喂啲旧电池仲有可以用啊，梗系个特区政府以为 民主派旧电池， 唔系啊。有另一个咧，嗰啲身份又系前主席嗰啲，又真系讲嘢好难听嘅，叫做香港津贴中学议会嘅前主席，叫黄思丽啊，个名啊真系美丽啊，真系。但系讲嗰啲嘢真系垃圾。佢话咧。要執行有啲魔鬼先会出嚟㗎。佢话咁咪试行三年囉，睇啲魔鬼点样喎。咁都得㗎真係。 你未吸过毒㗎林一华。你未吸过毒点知吸毒唔好，你试下先啦。嗱、我都系嗰啲毒贩都咁劝你㗎、你食咗之后就嗨嗨地先知道呢啊嗰啲吸毒嘅唔好处㗎嘛。唔好讲吸毒啦。 冇吸毒吸烟我嘅知道咩有 事啦。咪囉。咁林一华你未食过烟 食过啊我食过。 我食过咩当你未食过得唔得你未食过啊俾你食下先啦好唔好啊啊试下先啦食几年先啦。啊食几年等你睇下会唔会生肺癌啊。如果冇事咪继续食落去囉有事咪戒咗去囉。喂咁都得呢啲系咪咩废话嚟㗎。呢高永文 呢呢啲即系教育界嘅啫。 高永文又系出嚟讲废话啦嘛。高永文噏咩呢啊睇见个样子我就头痛。啊成个大喊十咁跟住又系话呢国民教育呢唔使驚啊。啊咁唔使驚啊你仔唔使读嘛香港大学读医。而家读医科有冇国民教育读㗎林一华。 国民教育你讲要大学咩科都要读㗎啦。 冇国民教育读嘅大学、林一华而家只喺小学中学洗脑㗎呀。 小一啦而家开始嘛。 小一就开始洗㗎啦洗定脑呢到2020年之后呢因为香港有一人一票选立法会㗎嘛。咁呢个就冇得再阻㗎啦嘛。你点都阻阻唔到㗎嘛。 高永文呢你见到嗰张相呢就唔嬲嘅。佢寻日出席一个叫做系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嘅结业仪式。 军事夏令营。即系嗰啲塔利班、 就是。董太推行啦即系佢、安排㗎。咁呢佢就话呢教材有问题但系国民教育本身系应该要推行嘅。 即系妈女人使乜讲嘅。吓唔使讲啊！呢啲废话嚟嘅真系啊，一句讲晒啦，即系狄志远咧，真系对佢非常失望。即系一个人咧，即系你晚节不保啊嘛，咁鬼后生，我50多岁就出卖自己灵魂，就为咗上位啊，为咗希望咧啊，可以行到啊张炳良嗰条路，可以行到刘江华嗰条路。喂，迟唔迟啲啊？狄志远可能有人话俾你未迟吓。有个副局长位挺住你捞喎、你唔好俾人睇到你走去做副局长我话俾你。如果狄志远有一日呢可以飞黄腾达嘅话呢大家都知道呢佢係靠咩上位嘅我话俾你。 嗯。 飞黄。咁我諗最緊要就係大家有交代清楚啦同埋大家有个九个谅解啦。咁琴日都有啲党嘅成员都同我联络过。咁都我都將我講法講清楚，咁大家都會知道大家對方做嘅啲乜嘢。咁對我嚟講係零壓力嘅，因為我一路嚟講我立場都好清楚。黨如果咁樣去搞清楚我大家嘅唔同立場咧，覺得對大家好處，所以冇完全壓力。咁都談不上話咩退黨。 退黨啦，道不同不相為謀啊！一係你就話俾我哋聽，原來民主黨咧揾你去做無間道嘅。啊！即系民主党咧，就一边咧就反对啲国民教育，另外一方面咧就拱个资深嘅党友出嚟咧，就走去做无间道。喂，咁民主党咪好过瘾？嗱、好简单啦，今次狄志远咧，同嗰冯伟哥冇分别嘅。你最近睇冯伟光写啲文就知啊，民主系一人投一人一票啊，唔系万应万灵嘅。啊，呢、这个冯伟光写嘅最近，喂，而家轮到个狄志远。 冯伟光都要退党啦。咁点解狄志远唔使退党咧？啊，狄志远出嚟讲嘅嘢，虽然有阿何俊仁即刻出嚟同佢划清界线，喂，但佢始终都系你一个生招牌嚟噶嘛。喂，狄志远民主党里边本来形象几好嘅一个人嚟噶嘛，今时今日就走出嚟同呢个政权啊，同呢个不义嘅政权，同呢个咁嘅洗脑嘅教育咧，涂脂抹粉。咁你民主党仲唔踢佢出党？啊，冇得倾嘅，冇得倾嘅。如果民主党唔踢阿狄志远出党咧，即系话俾人听咧，民主党咧系间接啊背书呢个狄志远嘅立场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是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港铁信号系统的电力供应故障，荃湾线、观塘线和港岛线的服务受阻，8:00之后2:30至3:30一班车。港铁说未知服务几时恢复正常，个别的列车服务可能延误，呼吁乘客提早出门口。在九龙塘港铁站上午7:00之后，月台人流正在消化，车厢亦都没那么挤迫。有乘客就说港铁应该多些检查，避免同类事件发生。他又说好彩今次的事故发生的时间较早，影响不算大，但他对每年都加价的港铁无法维持最佳的服务表示不满。汇控据报将会为反洗黑钱不力初步拨备2亿美元。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虽然增加拨备会损及集团的声誉，但相信对汇控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影响不大。报道又说行政总裁欧志华会就事件向股东道歉。集团较早之前就发表声明，为过去有时未能够达到监管要求而道歉，并承诺会修正错误。汇控今日会公布中期的业绩。30多个民间团体昨日发起游行，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再作公开咨询。主办团体说至少有9万人参加游行，警方就说最高峰的时候有大约32000人，在维园起步的时候就大约有19000人。游行结束之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学科的3年开展期间向教育局提供意见。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就说听到游行人士的关心和担心，他会多作努力。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学民思潮和教协都表示不会加入委员会。教协说9月开学是最后限期，当局不回应诉求的话会考虑罢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是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排翻到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嘅，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咧，已经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咁远噶啦。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现时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亦有车龙噶，车龙排翻到后边嘅芜湖街啊。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嘅车多一阵。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亦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嘅。咁至于个大埔公路向大围咧，龙尾啊已经。 经去到呢个沙田马场㗎。係啦，琴日就反洗脑教育大游行啊，哎，有大有细，秩序就非常好啦，嘛真係要赞大家㗎。嗱，大会就公布超过90,000人上街，警方话最多30,000，哎，警方打咗字就预咗佢啦。不过咁啊，真係好彩今次呢就冇嗰啲咩学者调查组织数人数咋。哎，如果唔係又话得10,000+，你知佢哋啦，分分钟似搭小巴㗎嘛。小童牌上去啊，又话当一个计。争小童坐喺大髀啊，又话当两个，唉，你知佢哋计到乱晒噶啦，系嘛？嗱，不过咁啊，通常成日讲啊吓，人数就唔系问题嘅，最紧要咩咧？和平咁样表示信息啊嘛，系咪啊？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00-3:30，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网络的世界呢，一个外国买家他来到亚洲区，他找一个供应商，他都不知道这个是真定假的。引入邓博士这个 partner 之后呢，他会查到这一间公司在香港有没有这个地址呢，有没有这个电话呢，有没有这个人呢，查过晒之后所有东西呢是真确无误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印章呢就吸在那个网站上面，我们叫 DNB Check， 就给一些外国买家有个信心。天下集团它是一个世界级的认证机构，那无论你那个证书是哪一个认证机构发出的，他们都有办法查到这一张认证是真定假的。我间工厂有20张认证，咁佢查过之后咧，啊，证实20张证书咧都系真嘅，咁佢咧就会喺个网站上面咧，亦都吸一个人，叫做 Intertech Verify。咁啊，俾一啲外国买家睇到咧，咦，呢间公司做到边个标准嘅，咁佢亦都有信心去再同你倾生意、做生意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翰、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返你个台啊，就係因为你 算听数码台好耐㗎啦， 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部机， 我係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 DB 3-48数码收音机，买机支持风波继续，还真相于民。 喺新高中课程，我哋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能力去揀科。读完中六攞到嘅香港中学文凭，喺香港、内地同海外都得到认可，俾我哋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咁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公帑资助学术研究。每年全世界各国政府，包括香港政府，都会以公帑资助各类学术研究的。这些研究成果将会在国际学报上面发表的。只不过呢，公众是要自己给钱去看这些学报的，而令到纳税人呢对自己有份资助的研究到底它有什么成果呢，亦都是一无所知。而且这些学报呢都挺贵的。但是英国政府呢正在考虑推出一个计划去提高透明度，任何英国人都可以免费阅览学报中由英国政府资助研究的内容，包括有关论文的全文，而 英国政府呢亦都将会以公帑去代民众向学报出版商呢缴交呢个阅览嘅费用嘅。呢、这个可以系公众嘅知情权同埋学报出版商嘅经费来源之间揾到一个平衡嘅解决方法嚟嘅。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教育局会成立委员会，以释除部分家长疑虑。 系想创造一种生米煮成熟饭嘅效果。 撤回国民教育科先系真正嘅主流民意，我哋唔要一啲视民意如草芥嘅政府。 国民教育令到学生以为中国净系有好事冇坏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9啊！ 大公报嘅井水集就咁讲嘅，喺万几个家长，万几个家长啊，听住啊！ 嗯， 琴日下昼咧，冒住酷暑高温游行，反对国民教育科嘅推行。佢一啲妈妈咧，仲将个细佬哥或者啲 B B 咧都带埋出嚟。佢哋关心爱护子女嘅心情系可以理解嘅。但如果以为将自己对事情嘅片面想法加诸喺子女身上呢啊咁就为咗子女好呢，咁日后啊恐怕啊呢啲家长啊即係琴日上街啲家长呢係会后悔嘅。 后悔嘅唔係个特区政府咩、 就是、万几人琴日得万几个家长啊冒住咁高温上街。第二呢你以为你为啲细蚊仔好呢，第二日你就知死啦。咁跟住最尾嗰段呢啊即係之后呢讲咩叫洗脑嗰啲唔好讲啦。佢因为呢今日再讲咩洗脑或者担心自己啲僆仔呢啊读咗国民教育科就会被洗脑呢，呢啲家长即係琴日上街嗰班家长呢唔系自己无知、 嗯、 啊即係大公报就话俾你听，第日你啊呢班家长琴日带埋僆仔上街呢，第日你会后悔。第二啊你又话啲洗脑哥呢担心啲洗脑哥呢会被洗脑嘅。咁呢好对唔住啦，琴日上街呢班家长呢如果唔系你自己无知呢就是、你当咗你啲金菠萝呢系白痴低能即系低 B。佢今日啲 B 啲细佬哥年轻人唔好话书本上面讲嘅老师讲嘅都唔会尽信。就算话老豆老母讲嘢都未必会照单全收。想洗你个脑咁容易嘅咩？相反就系、是嗰啲害怕子女被洗脑嘅妈妈咧，嗱呢啲系针对啲女人讲噶，啊都要谂下系唔系自己长期俾反对派同埋乱港嘅传媒啊嘅抗中乱港嘅宣传所误导。其实琴日上街呢班家长咧，你就系俾人洗咗脑。林一华，我话俾你听。你有份洗人脑嘅林一华，你死啊、哦！你抗中乱港啊！ 系嘛？ 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教协嘅啊，都唔知系教协咩人啊，做咗幕后黑手啦。教协嘅领导啊，张文哥嘅，早晨。 早晨，我系处理会长。 张文哥，早晨。 话一代会长， 会长只不过系处理嘅。 Okay, 啊，即系幕后黑手啦。你就系嗰啲咧啊，教坏啲家长嗰啲人，成日话啲啊咩洗脑。嗱，你佢哋大公报呢篇嘢咁讲，你点睇？嗱，佢就话咧，而家咧学校啊做教师，你教啲僆仔都唔听你噏啦，翻屋企一言九鼎，咁咁容易洗脑嘅咩？咁究竟系咪真系咁容易洗到脑咧？啊，张文哥， 咁你睇历史就知啦，你睇中国大陆嘅历史亦都知啦。即系老实讲啊，我当然知道，如果佢要推行呢一个洗脑国民教育，佢一开波梗系唔会。同你讲话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啦，佢会教你毛主席嘅书法几靓，毛主席几艰苦奋斗，因此呢即系没有即系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啦，咁样啦，系咪？咁呢啲呢就佢会慢慢嚟，咁呢个就系我哋话呢一个香港嘅洗脑国民教育呢，我哋嘅评估呢佢系一个温水煮蛙嘅方式。第二最恐怖嘅地方呢，而家好多人呢就只是将那个焦点聚焦起哦，那本教材中国模式 即係話咧，你掉咗佢就算啦咁樣。 嗯。 但實際上咧，你如果細心睇嗰個國民教育指引咧，佢係有一個教育局評估學校喺國民教育嘅表現嘅。 嗯。 咁譬如舉個例，初小咧就評估即係學生有冇建立國民教育嘅想法，即係國民思想啊，即係喺高小咧就有冇鞏固呢一種國民思想咁。嗱，你一評分咧，學校就有比較。高分嘅呢咁梗係叫愛國啦，低分嗰啲呢就麻煩啦，佢成日會走嚟即係睇你，咁學校呢就要被逼呢即係做得越嚟越多，越嚟越露骨啦，咁所以呢呢、這個先至係真正嘅危險。但係好多人呢就鬧爆嗰個中國模式呢，就忽略咗呢一個評估。 嗯，咁呢個係咪就係嗰個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嘅前主席阿黃思麗嘅講話，就話啊，等佢試下啦，嗰啲魔鬼就可以走去，可以去，去係就會蒲出嚟㗎啦。你認唔認同呢個咁樣嘅講法呢？真係 我認同啊，就係試下啦，嗰啲魔鬼真係會蒲出嚟 嘅。 但係到時， 但我哋唔可以俾佢試㗎嘛， 你已經中咗毒啦嘛，到時你已經 佢一試下嗰啲魔鬼咪蒲出嚟咯。佢最初梗係天使嚟 㗎。你識唔識呢個黃思麗㗎？ 我识佢，不过咧，即系嗱，我觉得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而家咧嗰个社会意见咧，其实系非常之清楚。 系 个清楚就系话咧，嗱，我唔系话反对你认识国家， 嗯， 但系你一定要撤回呢一本呢一、這个即系洗脑嘅国民教育科，你重新面对社会、家长、教师、学生去讨论，我要认识中国。我应该点做？ 嗯， 但系一定唔系你呢一科，你呢一科其实已经系即系臭名昭著啊！你冇可能做，好坦白讲。 咁、我想同你问下啦，即系大象啊，民意嘅大象啊，出咗嚟啦吓，其实琴日成十万人上街噶。 系啊， 嗱，而家政府咧就好简单，因为受到北京嘅指示咧， 系 就一定要一意孤行噶啦。嗱，我就觉得呢个咧，成个系一个好长远嘅部署嚟嘅， 系政治任务。 因为点解咧？2020年咧就一人一票选立法会噶嘛。 嗯。 啊，其实而家就需要培养一班选民啊。 系。 嗱，呢个就其实成样嘢咧，共产党做嘢咧就唔系咁简单嘅。啊，佢要计数噶嘛。 嗯、 啊！佢唔系话而家点解一定要咁急喺呢个时候去推咧？就系、是、因为部署咗香港将来会有一人一票嘅选举嘛。 系啊， 咁你就要去帮一班培养一班咧选民，嗯、到时咧啊、 嗯、 就会投啊，识得点样投票啊嘛。呢个系最紧要噶嘛。呢、這个 啱啊。 呢、這个就巩固咗香港嗰个政权啊嘛。 嗯。 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好牙烟嘅。嗱、啊，嗰班你哋交协嗱，咁而家点做咧？嗱，譬如佢真系一意孤行啦，大家睇《情形报》，嗱冇放软手脚噶，今朝都冇话到要撤回噶。 系啊，佢唔会撤回嘅。 佢、 啊、 一定唔会撤回嘅，因为 睇佢样系， 因为四大任务之一嚟噶嘛，呢个系 唔流眼泪嘅。 啊，唔系见到棺材都唔会流眼泪啊。 佢而家仲系觉得嗰个系大笨象啫，仲未系棺材。 我谂佢一意孤行噶啦，因为 我同意呢点。 你唔使有咩任何幻想，你睇到林郑月娥啊，琴日。即刻走出嚟就话啊冇得倾噶啦，咁呢个就政府立场。而家除咗梁， 我哋嘅睇法啦。 除咗梁振英未出嚟之外咧，其实政府所有高层出晒嚟噶啦。 系啊，嗱，第一咧就系、是、佢有一个所谓唔知咩委员会啦， 一个广泛性嘅广泛参与。 呢个咧就教协会咧，系一定唔入嘅。 嗯， 因为咧我唔会入去呢个委员会咧去帮手美化佢呢一个洗脑教育嘅。 系， 咁所以教协嘅人系不准入。如果教協嘅人入咧，咁佢要退出教協。咁當然我嘅會員我都冇資格叫佢啊嚇，即係我講教協嘅即係做 執委啊， 啊執委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相信咧，即係政黨嗰啲人都唔可以入噶啦。即係如果你係民主派，咁當然呢個佢每一個黨考慮啦，我冇資格啊。 咁如果啊狄志遠入咁啊點咧？ 狄志遠佢要應該要退黨 嘅，佢分分鐘做主席添啊！而家睇個樣， 咁呢個唔知啊。即係嗱，呢個咧，佢真係唔代表民主黨，呢、這個已經劃清咗幾次界線咧。即係希望公眾咧唔好呢個問題上邊混淆啦。佢即係無端端咁樣 講嘢，請佢退黨啦，唔該你。 咁呢個佢嘅即係佢要考慮。我哋已經有人投訴緊佢，即係紀律要處理噶啦。咁呢個即係容後啦。嗱，第二個問題咧，就是、我都想講講咧，就係、是、我聽到尋日喺遊行裏邊咧。都有相當多聲音，希望咧就係罷課嘅。 嗯， 咁我想回應一下呢個問題。 教協會是積極呢是考慮呢是組織緊罷課的。嗯、不過呢我哋要罷課是成功呢，我哋唔係嗰種野貓式呢，就係罷一堂走嚟教嘢就叫做罷課。咁呢啲呢其實如果你咁容易做嘅嘢呢，政府亦都唔需要驚你，係咪？咁、 嗯、 呢就所以我哋今日呢開始呢就會接觸啲即係大嘅辦學團體，咁呢就會開始同佢哋討論即係關於國民教育嘅問題，即係可以佢哋接受嘅行動嘅問題。咁我哋一步步會做，我哋係會積極去組織罷課。 其實會唔會考慮 係全面嘅罷課定係 可唔可以考慮淨係罷教呢個國民教育咧？ 嗱、呢一樣嘢咧就要睇嗰個辦學團體都要肯啊嘛。係，辦學團體好坦白，佢管曬，譬如一個天主教會，佢可能管好多學校嘅。 就是天主教会佢唔教呢个国民教育嘛。 我哋要逐，但唔系香港又唔系净系得天主教会嘛。咁、我哋而家要逐个办学团体倾，即系我好想俾公众同埋反教国民教育嘅朋友咧系知识，我哋系好努力去做。 嗯、 不过呢啲事咧，我哋一定要咧好多嘅关节咧系要即系做好，一就系大办学团体，第二就系一啲教师嘅组织，唔系净系教协，系教师嘅组织。第三是校長的組織，第四就是家教會，每間學校的家教會，因為家教會的確有權要求學校不教的，那我們要逐個家教會去用一個方法去處理，即一個比較集中的方法去處理表態。另外就是學生的團體，他們今次表現得那麼好，社會動容，他們是要扮演一個很重大的角色。不過一到罷課的問題呢，咁學校裏面各個唔同嘅持份者呢，我哋要逐個即係去即係組織佢哋。咁嗱，教協會呢今朝呢已經係開工啦，我今朝一早已經開始聯繫各個辦學團體㗎啦。咁所以變咗呢就希望我哋能夠喺呢個問題上面能夠有一步一步嘅進展。不過我請公眾明白呢一樣嘢呢係涉及到好複雜嘅一個即係組織同埋操作，唔係教協會話得事嘅，完全話得事啦，起碼。 即係你哋起碼而家起開始籌備同埋組織。 我哋聯繫嗰啲團體啦，你知大辦學團體佢幾個辦學團體已經管幾百間學校啦。 嗯，喂，不如咧好多聽眾咧好有興趣咧，想問下你，你點即係佢哋個個都好希望，即係嗱，你除咗頂帽先。你戴翻民主党顶帽，好多人对狄志远咧系非常之反感嘅。你点解佢会做一样咁嘅嘢咧？你可唔可以分析？ 我谂极都唔明白。我真系我好坦白讲啦，琴日何俊仁闹得佢啱噶。你估你冇政治嘅历练嘅咩？你估你唔知道世情同埋民愤嘅咩？你起呢个风头火势，人哋都已经出发去游行。人哋连最宝贵嘅 BB 啊，都推出街去游行，呢、這个乜嘢心情呢？呢、這个民情，你作为一个政治人，唔系一个普通嘅党员啊嘛，你做个立法会议员噶嘛，你当然知道同埋当然明白啦。 咪佢加明啊，佢就系利用佢呢个身份走去。 呢、這个身份系冇用啊，可以话俾你听。 佢利用呢个身份走去帮呢个政府降温啊嘛。 我话俾你听，任何一个身份。如果佢係违背民意嘅，呢个身份係冇用㗎。所以我好清楚讲，我已经用各种嘅方法话俾佢知，你唔可以再讲。点知讲完一次又一次。 又出返嚟讲，佢话同你哋交代清楚啦嘛。 交代清楚嗌佢唔好讲啊。 唉，我諗你 都係。唔係嗌佢讲，你估而家大家係傻嘅咩？即不过咁。我又要即係做一樣嘢，就係黨裏面如果有一個人佢講唔同嘅意見，我都要用組織嘅程序去處理，係咪？ 唔係咁，佢都有言論自由嘅， 佢都有言論 自己啫。 我都只能夠係用組織嘅程序。我話而家實際上係有黨員投訴緊佢，咁組織嘅程序就係、即係坦白講，即係黨嘅紀律啦，係咪？我又唔能夠話。你喺我党，你讲嘅嘢同我张文光唔同，所以就系一定系我对你错。我唯一可以咁讲就系你所讲嘅说话同主流嘅民意系完全违背，而且如果纯粹我从道理嘅角度，亦都觉得你冇道理。 是不是最终都是对最多都是退党的，就是要求的，是吧？ 最多都是这样。不过这个呢就是独立的委员会，纪律委员会他们处理啦，现在是投诉紧的，真是投诉紧。不过你不能够说你讲完嘢之后我有一个即係党内嘅人物就叫你咁做咁做离开个党，呢、這个又冇规冇矩啊。 哎，咁你一定言论自由系最重要嘅。 係啦。 多谢你啊，张文芳。即係我諗言论自由系最重要嘅。咁即係我哋而家保护嘅呢就出呢个狄志远啊，我哋唔同意佢讲嘢，但仍然呢啊维护佢嘅言论自由。不过问题就系大家要认清楚呢个狄志远。又是一个等于一个张炳良咁嘅人物咯，冯伟光咁嘅人物咯。 嗱，以前咧佢以呢个家庭合作事宜委员会主席呢个身份，的确系特区政府咧认为佢都系啊喺民主党嗰、那个诶 党 入边咧系温和啲，系可以倾偈嘅人啊嘛。而家就系咬住佢呢个咁样嘅身份啊，搵佢出嚟帮拖啫。 佢愿意啊，为呢个特区政府，啊、为呢个国民教育涂脂抹粉。啊！为人哋作嫁衣裳，啊，做民主派，做呢个政府嘅民主派花瓶，咁有乜办法先啦？咁但系问题又结果系点咧？即系我最关心呢样嘢啊！结果系咪得到啊？佢得逞咧？得逞意思系咪会唔会上到位咧？啊，会唔会有个副局长做咧？或者捞翻一官半职咧？啊，咁啊真系唔知道啦。咁啊，我哋大家放长双眼睇下咯，啊，睇下狄志远嘅下场系点样样咯，啊！但是呢他要记住有很多人投怀送抱都没什么着数的。啊你都个个有着数的咩分分钟呢啊偷鸡不到蚀渣米啊女外不是人。不过一个人呢你说要上位要光宗耀祖啊要这个啊即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但是最终呢你出卖了人格呢啊你出卖咗人格，你点样向自己屋企人、自己嘅朋友啊交代，同市民交代咧？嗱，我哋听下市民嘅电话啊，我哋听众阿罗小姐喺电话旁边嘅， 早晨，罗小姐， 1872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啊，发表意见。早晨，罗小姐， 系早晨啊，大班， 系， 系我听咗你好耐啊，唔讲呢啲废话啦， 冇讲啦，系， 我就讲呢、這个我博斥咧嗰个。周融啊，我连你听咗佢两晚咧， 我即系睇电视， 系啦，我就好嬲啊！我今年成80岁， 我冇睇过啊，不过你话俾我听佢讲啲咩？我就系知佢同阿苗美思嗌交嘅。 佢话咧，如果你佢连你两晚都咁讲啊，如果你咧唔知道国内嘅国情咧，你根本就同人哋脱节。佢话你点同人哋竞争咧？咁我想问下佢，咁以前，咁你香港唔可以同人竞争咩？佢个国情，佢话，如果我哋要学佢嘅大陆嘅，咁系咪要学佢自细又教佢做啲假嘢，仁义道德乜都冇？咁我哋国民，我哋德育就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咁我觉得而家呢个政府佢孝，佢话爹亲娘亲唔及毛泽东亲，第一个孝 而家唔系啦， 唔系你听我讲埋啦，已经 而家就人民币亲啦， 而家冇啦，嗱第一个冇啦，第二咧我唔知佢呢、這个我唔知有冇，忠咧佢已经冇啦，信咧冇信义，包括而家个政府冇信义，忠信都冇，礼咧。他根本大陸的人呢不排隊啦、自私啦，跟我們老人家爭位坐啦，沒有這個禮了、啊、信又沒有禮又沒有義呢根本就沒有，那反而呢我們香港人呢，我們呢如果你大陸、啊、什麼災呢義不容辭，就算窮那些呢村呢都籌款的、咁我哋已经有啦，廉咧，佢哋更加冇廉耻，冇廉啊，冇廉洁。咁我哋香港人有啊嘛，咁你仲要我哋学你嘅系咪？耻根本佢系无耻嘅，吓、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已经冇咗六个啦。仁义礼智信啊，人啊，佢哋对于 5个人民敢来苛刻，你只是看那个咩旺阳那个几惨。 旺阳。 咁样你已经冇咗呢啲啦嘛，咁你要我哋学你学佢，你而家话国民教育，你而家要我哋学咩啊？学整啲由细就要培育嗰啲，要嗰啲 B B 开始，要学佢整啲假嘢啊，唔爱人民啦、 啊。阿罗小姐嗱，其实周融系讲咗一啲坦白，即系啲好大家唔中意听 好功利嘅说话。 佢意思即系话，如果你要入去大陆揾食咧，你就一定要同流合污，就咁简单啦。四个字讲完啦，所以你唔好闹佢啊，佢系讲真话噶，即系佢意思话俾你听咧，你要入大陆揾食咧就同流合污。但系问题佢冇讲嘅咧，或者我哋点解咁，或者你咁嬲佢，或者令到人咁气愤咧，就话我哋唔系唯利是图噶嘛。点解有一国两制呢？我哋香港啲人呢仍然希望呢，我哋培养出嚟嘅小朋友呢都係有礼义廉耻㗎嘛，忠信孝弟㗎嘛，呢、這个好重要的。做个 堂堂正正嘅中国人啊。 呢样嘢呢周融系冇諗过嘛，不过周融呢下一代呢就会有选择嘅，不过好多人冇选择嗰啲人呢就会上街囉。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教协处理会长张文光在本台节目上表示，正积极考虑组织罢课，抗衡当局强推国民教育科。张文光表示，今日开始会陆续接触各个办学团体、教师、校长组织、家教会以及学生团体，讨论可以接受的行动方式。对于当局成立委员会在三年开展期间跟进国民教育科的问题，张文光表示，教协一定不会加入去协助美化洗脑教育，如果执委进入委员会就要退出教协，他亦不希望民主派人士去加入。港铁信号系统的电力供应故障，荃湾线、观塘线以及港岛线的服务受影响，八点之后两分半至到三分钟一班车，班次比平日疏落。港铁话未知服务几时恢复正常，个别列车服务可能延误，呼吁乘客提早出门口。在九龙塘站，七点之后月台人流开始消化，车厢亦都冇咁挤迫，有乘客就话事故发生时间较早，影响唔算大，但佢不满每年加价嘅港铁无法维持最佳嘅服务，佢建议港铁做多啲检查，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运输处已经联络各个巴士公司，视乎人流嘅情况加强服务。一名意大利外交官在也门被绑架，目前下落不明。这名驻也门的外交官是负责安全事务，他在使馆附近被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绑架。也门在去年一月爆发大规模的示威，国内安全形势恶化，外交人员遭到袭击和绑架的事件经常发生。汇控据报将会为反洗黑钱不力初步拨备两亿美元。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虽然增加拨备会损及集团的声誉，但相信对汇控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影响不大。报道又说，行政总裁欧志华会就事件向股东道歉。集团较早之前就发表声明，为过去有时未能够达到监管要求而道歉，并且承诺会修正错误。汇控今日会公布中期业绩。伦敦奥运第三日赛事将会产生12面金牌，中国队将在跳水、举重、体操和游泳项目争夺金牌。曹源和张雁全的组合将会出战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女子58公斤级的举重赛事，李雪英将冲击金牌，国家队亦会出击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已经夺得一面金牌的孙杨会挑战男子200米自由泳，程飞日就会亮相100米仰泳的决赛，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就有赵青和傅园慧。港队方面，女将施杏瑜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初赛，江天一会在乒乓男 男单第三轮亮相，男子32强的淘汰赛就会有张智业，客妹叶佩妍就会争取晋级羽毛球的女单16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相对湿度是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3，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提翻大家，港铁荃湾观塘港岛线的信号发生啲问题的。一定要早啲出门口，冇错啦，睇返当时站里面嘅通告，唔好迟到啦吓。好好好，咁睇返港岛嘅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呢，现时龙尾有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㗎，呢分钟暂时正常嗰隻㗎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哇唔觉唔觉排下排下已经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啦吓。咁西隧向返中环呢，现时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以前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回到骏发花园，看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庄道桥底的，另外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落山道的，东隧过香港依然都是收费广场车多，至于将军澳隧道出回观塘排回到欣怡花园，新界区的私隧出九龙这分钟是回复正常的，至于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长弯少少，只是去到这个小沥源的。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排返呢个沙田马场㗎。嗱，讲返琴日嘅新闻片段，哇，睇到啲家长啊推住啲小朋友，又或者抱住佢哋，哎呀真係好辛苦啊。好彩沿途有啲加油站俾佢哋飲下水休息一阵。嗱唔係啦，下次沿途加多几个小型花洒，等啲小朋友可以洗下头降下温。不过咁啊记住啦，只可以洗头绝不可以洗脑啊。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请緊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时间嚟到上昼9:05，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经过咗两日嘅比赛，中国以6金4银2铜暂居奖牌榜之首，今年美国就有3金5银3铜排第二。今日嘅焦点啊，除咗晚上10点举行嘅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睇下曹源同埋张雁全能唔能够作为中国喺跳水项目冲金之外，当然仲有晚上11点半上演嘅体操男团决赛啦。预期将会系一场中日大战，而南韩泳手朴泰桓可唔可以靠200米自由泳报日前输俾中国孙杨嘅一战之仇呢？今晚深夜2:40自由分晓。而香港羽毛球运动员叶佩妍、黄永琪就会在分组赛亮相。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00-5:00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我行动不便都可以行万里路见识世界。 我先生是聋哑人士，他说我他氹人好叻的，是真的。 好多人叻的，但是我有信心做好工作。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残疾人士平等而无障碍地追求他们的生活，无障碍社会由平等开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 正话有位老人家打电话嚟话咧，我哋最紧要咧就教啲小朋友咧礼义廉耻、忠信孝弟。嗱，而家我哋伟大嘅祖国啊，就系一个强国啦，呢、這个经济强大、经济体系啊，去到奥运又攞咗第一面金牌，亦都肯定系名列前茅嘅。呢、這个亦都唔使讲，强国嘅即系强国，但我哋啲。同胞去到出面呢就往往呢都失礼人。其实我就好唔满意。点解唔满意呢？我亦都唔系好满意伦敦奥运会个措施。伦敦奥运会个措施点呢？特别针对我哋中国嘅记者，就整咗一个呢62个字简体字嘅告示。告示牌写咩呢？中国嘅记者朋友们，请照顾一下伦敦媒体中心嘅工作人员。如果你哋想拍他们的话，即系如果你想影佢哋 相 嘅话， 留念 请提前，唔系留念啊！林毓华，你又讲，你又加多两个字落，唔系留念， 唔系留念。 我话 media centre 啲 staff 啊，如果你影佢哋嘅话咧，请提前询问佢哋，尊重一下佢哋嘅私人空间，谢谢你们啦。我其实好唔满意伦敦呢个媒体中心嘅做法嘅。如果你要唔系针对中国记者咧，你就应该出一个咧中英法文。唔系冇中文嘅，唔应该有中文嘅、因为法文同英文咧就系呢个奥运嘅 法定语文。 法定语文，你就用法文、英文，就写个告示牌，唔好针对中国记者，针对所有记者，话你所有媒体嘅工作人员咧，如果你入到呢个 media centre， 如果你要影相咧，影嗰啲工作人员咧，唔该你问佢一声，嗱咁啊叫公道，大家摆明系唔俾面噶啦，即系话俾人听咧，我哋啲中国记者咧臭名远播，拿住个相机咧，中意肥边个肥边个，喂，我就抗议噶，其实我抗议伦敦奥运中心啊，嗱，但系问题就系、咧，另外一方面咧，自己亦都要苦心自问。如果唔系你班记者，你班中国尤其是读简体字嗰啲记者咁失礼人咧，亦都唔会搞到人哋咧整个咁嘅告示出嚟。嗱，如果最丢搞会系点咧？我话俾林毓华，就用英文、法文、中文出呢个告示，就针对中国记者，咁啊仲丢搞添。而家佢哋媒体中心就话咧，其实净系出中文咧，已经系俾面你嘅，因为第啲人唔识睇嘅。呢个世界就有啲咁嘅嘢嘅啦，做人咧就真系唔好失礼人。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唔好意思，停咗好耐，叶先生早晨。 唔紧要，唔紧要，大班。 系啊，失礼人啊，真系阴公。 TVC 嘅员工啊，撑雨啊， 系 我哋好多市民同你风雨同路 嘅。我哋坚守岗位系。 我哋暂时咧，我可以回应你一样嘢咧，就直到而家为止，我哋每一分钟咧都系坚守住我哋嘅岗位嘅。如果有一有乜嘢变动咧，我哋第一时间咧。就会向听众交代，我谂呢个系最重要嘅。 吓、啊，多谢你先啦。为咗言论自由再上街噶啦。 多谢你 先。琴日咧，我就同我个女就中意嘅，我仔就小一嘅。 喂，有大公报话你咧，你话你白痴嘅，话你当啲 B B 低 B 啊。 共产党叫我哋上街嘅，如果唔上街嗰啲咧就白痴嘅。我起码我对我啲仔女负咗责任， 系 为咗下一代争取成功，系我哋做父母嘅。出咗一分力，对咗我哋少少嘅力。如果少少力，我哋都唔出嚟反抗嘅，我哋点对下一代啊？仲有琴日咧，啲政党做得好好，冇抽水。但系有一个立法局新界东嘅独立候选人何文杰喺天后嗰度插晒旗嚟抽水。 系 啊，新界东嗰啲选民，大家要留意啦吓，喺度插晒旗抽水。就琴日咧游行咧。又或者好多家长咧就系新手嚟嘅，就冇预备晒啊，累到啲小朋友好辛苦。 唔系有啲小，佢又帮小朋友查晒防晒膏嘅，好多都 冇用啊！琴日嘅天气， 同埋喺三十几度真系， 喺唐街嗰度真系嗌到好犀利啊！住翻啲细路又辛苦。 其实所以咧，你话呢个不义嘅政府。而家睇到啲大笨象走出嚟，佢哋仍然一意孤行，佢哋真係呢完全脱离民意㗎，仲话要担张凳啊，攞碗拍子宝啊，落去听民意。嗱，琴日嗰啲就是最好嘅民意啊。但梁振英佢嗰边呢，梁振英佢失踪咗啊。 畜生呢，我想问一问大班畜生如果唔见咗呢超过几多小时可以报警㗎。 沉啲畜生嘅。 我呢、這个就唔识， 畜生就唔知人 人口就48小时， 人口就48小时 吓。 只狼去咗边啊？ 只狼咧就唔见咗好多日噶啦， 要揾鱼龙柱啦，或者系呢 变咗只吹水鹅啊，咪淹咗啦。 唔系，我谂佢好精噶啦。如果你问我，我可以分析俾你听。嗱，佢咧第一咧就拱下吹水鹅出嚟，因为吹水鹅咧 够勇噶嘛， 就话你打得噶嘛。第二又话你民望高啊嘛，你咪拱你出嚟蒸发啲民望先咯。跟住佢睇风头嘅，不过咧如果佢醒嘅话咧，佢走出嚟咧就攞晒彩。到时呢如果要攞彩就梁振英出嚟。你班友全部蚀底晒。 嗯。 啊佢就走出嚟话嗱一国字啦。如果嗱呢、這个就主观愿望啊良好。 良好嘅愿望。 如果梁振英仲有少少政治嘅觸覺嘅仲有少少良心嘅。不过良心就冇㗎啦而家讲政治觸覺。如果你想保住个位呢。 有咁多畜生喺度嘅呢个敌意院啊。黄思丽啊，黄志刚嗰啲乜仲喺度讲？ 张志刚 啊， 张志刚， 张志刚仲喺度讲乜嘢啊？ 佢精嘅，嗱而家梁振英咧，你帮佢做嘢，佢要好小心嘅。佢就出卖晒呢班人，佢随时可以咧，跟住自己出嚟攞就攞彩。嗱、呢个咧啊，会发可能会发生，但系个可能性有几高咧？ 高 就唔高，因为咧。啊！呢、這个吴克俭上完北京见个教育局长咧，其实接咗单噶啦，冇得缩嘅，所以梁振英咧就会继续缩落去。啊，只可以 我估呢个吴克俭咧好快落台，佢自动走嘅，佢受唔住 嘅。嗱，我哋咧就10点钟咧就约咗讲电话嘅，咁睇下一阵问下佢啦。我哋嗱，我哋所以又要加时今日节目。 好啦， 我系多谢电话， 啲听众 啊，咁啊， 多谢叶生， 听听广告先。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大家争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做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16分，继续听听众电话。杨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杨生你好，系 你好。咁咧，我想先讲嘅警方嘅安排先啦。 好啊。 咁我觉得咧，我讲个比喻先啦吓。我话如果一间咧系戏院失火嘅话咧，我哋系咪理论上咧有几多嘅门口应该开晒俾人走？几多嘅门口应该开晒？有人咁係相當之唔合理，亦都係即係好無情嘅啫。 你知唔知點解呀？因為個問題呢，佢哋呢種手段呢就阻嚇你人呢參加。 我哋以後唔好參加嘛。 我明白。 第二樣嘢呢亦都唔想你入去圍院，因為點解越少人越好，佢就喺圍院門口數人㗎嘛。咁我永遠交到嗰條細數出嚟囉。 但係我想話俾市民聽呢，其實呢係咁樣安排係極度唔合理，所以如果呢我係咁教咗細路嘅。如果你見到有人咧，即係話叫警方開路，跟住同警方咧有所謂肢體嘅衝撞，衝開條路，其實咧唔可以怪佢，因為係合理嘅合情嘅嚇。 咁喺足球上面嘅一個合理嘅身體衝撞。 衝撞。 同埋大家要譴責佢咯，其實咁樣係罔顧人命。其實警方咁樣做， 咁第二樣我想講翻咧，其實咧，大家馬上要跳到去罷課啦。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咧，我提議俾一班家長去做嚇，學生做唔到。 係。 就係咧，我希望班家長考慮咧，佢哋快啲去報名參選立法局。而喺佢嘅競選政綱入邊，只有一個議題，就係、是、撤回國民教育。 嗯。 咁樣其實係會產生另一次嘅所謂變相公投。我話俾你聽，係只能夠有贏冇輸嘅，因為如果建制派係言行一致嘅話。前面嗰一次變相公投冇人參與，今次如果就係咁樣嘅話咧，單一議題變相公投嘅話，佢哋應該理論性嘅全部同我退選。 嗯， 咁你即係話你即係只有贏冇輸啦。第二，你都可以好清楚咧，啊好清楚咁樣去數到底有幾多人係贊成你呢個議題咯。嗯、 但係個問題係你知啊，班家長老實講，呢啲都係冇組織嘅，亦都唔係一啲從政嘅人。佢哋叫佢哋出嚟好困難嘅。 嗱，我明白佢哋可以即係話咧，叫佢去做呢個係有問題，叫佢去參選有問題。咁但係我覺得佢哋係咪可以去說服一啲政黨咧？即係如果覺得呢個係可行嘅， 其實你提咗一個好好嘅意見出嚟。 係咪可以？ 其實如果每個區有一個候選人， 五區啫嘛，只要五區就夠。 淨係五個區啦，咪就所有區係得五個區嘅。每個區有一個候選人。淨係抌晒自己政綱、 嗯、 單一議題 係啦， 廢除呢個國民教育 係啦， 啊咁如果佢選到呢就即係代表咗個民意囉， 係 呢個好好建議嚟嘅一個 啊、我希望即係話呢， 希望呼籲下啲政黨或者候選人可以考慮呢樣嘢。 我其實呢而家睇個勢呢，能夠咁樣做嘅呢得兩個半政黨嘅啫，得兩個半政黨有可能嘅啫。 你講係公民黨啦， 半個嗰個係公民黨啦，半個嗰個係公民黨啦嚇。咁我主要係講呢兩樣嘢，但我啱啱聽到你話你係等下會係見啦電話訪問啊吳克儉啊。 係係係係，你有咩想我哋代你問嘅？ 同我問佢少少嘅問題啦嚇。因為嗰個國民教育指引咧，係講到明咧，即係話咧，叫學生咧，升旗嘅時候咧，你睇下自己有冇感動流淚啊，會唔會感到自豪啊，係咪？ 嗯。 如果唔係咧，你就即係你要反省一下，你要檢討一下啦。咁、 嗯、 我想問咧，吳克儉局長咧，佢一生人只係喊四次嘅啫。 嗯。 我諗見到升旗嘅時候，我諗佢多數都唔會喊。 未喊過。未喊過。 我諗如果見到升旗嘅時候，佢又喊 四次唔包升旗嘅。 咁樣嘅話咧，佢其實咧喺嗰個教育指引裏邊，佢係屬於唔合格嗰類啦。佢係應該要反省啦。 你唔好問佢，你問佢仲計嘅。咁佢咪就話咯，因為我冇受過國民教育啊嘛，所以嗱，我幫佢答埋我。 今日咧，如果有今日咧要佢咁樣做嘅，要去反省去檢討，咁咧佢會唔會覺得係一種唔公平或者係一種政治迫害咧？ 唔係，我哋佢就會答你啦，好簡單，因為我冇受過國民教育，所以我冇喊咯。而家啲後生仔咪要受下啲國民教育咯，喊多啲咯。 再同我去問多下，或者係局長或者譚慧珠都得嘅嚇，都得嘅，邊個都得嘅 嚇。好啊。 咁咧，除咗上帝之外，仲有邊個唔會犯錯？答案當然係 梁振英啊。 喂， 我答俾你啊，梁振英啊。 梁振英係 永遠都未犯過錯嘅。佢之後疏忽嘅又冇犯錯嘅， 即係你真犀利，真唔怪啦，真係冇人救你講，都係違反事實、違反常理嘅講法。事實上，我哋知道咧嚇，我哋偉大嘅祖國咧，梁振英如果犯錯咧，譬如犯咗殺人罪咧，佢當然要落台啦嚇，呢、嗯、不得即係一定係咁嘅道理啦。點解喺我哋憲法度規定咧？即係黨咧，呢個黨咧就好似一個上帝咁，永遠係唔會落台咧？咪必定要堅持共產黨嚟執政嘅咧？你譚慧珠話係要為制度上嘅討論之後啦，講事實就即係講民生你唔講啊？咁你講制度，我想問呢個制度點解喺憲法上有個咁荒謬嘅制度咧？即係話你係將共產黨當係上帝，理論上係荒謬嘅啊！即系 一党专政嘅制度嚟嘅， 即系唔系？我想问嘅理论上系咩理论咧？ 理论就系要维持翻掌权者千秋万世咯， 系啦， 嘅利益啊，个权力咧延续落去。 最大恶极咧？无论点样最大恶嘅，佢都系唔可以落台，咁合唔合理咧？即系你教你要啲学生去反省呢个制度嘅问题啊嘛？系咪啊？ 好，我哋仲有咩讲啊？快讲埋佢咯。 咩啊？ 仲有咩讲啊？冇嘢讲，我哋要去呢、這个广告。 好，你去 讲， 你去讲。 O K， 拜拜。 唔该，你好，拜拜。 嗯，好嗱，我哋而家咧系电话度咧就揾到呢个国民教育嘅家长嘅关注组嘅召集人啦，陈色之啊，早晨，陈色之。 早晨，陈色之，你对琴日嗰个上街个 turnout 即系嗰啲 出席人数， 满唔满意？ 参加人数。 我哋竟感到惊讶㗎，即係有咁多total 成九万人呢、這个我哋想象。十万人我哋开头 我话咗十万人㗎啦，你嗰日记得我讲俾你听㗎啦。 开头我哋话3000家长㗎咁，但係即係出嚟嘅人係超乎我哋想象之外囉。 嗱，啲左部咧就攻擊你噶啦，嗱，第一就話你係肥佬禮嘅馬仔啦，即係肥佬禮係幕後黑手啦，因為你喺度打個工。第二樣嘢咧，你又勾結我個勢力。第三樣嘢咧，其實今日咧嗰個遊行咧就係、由啲政黨主導嘅，咁你同唔同意咧？ 我回应你第三点先，琴日个政党嗰个气氛系完全系冇噶，即系我自己行头啦，咁跟住我哋问翻后边啲人，其实佢冇任何嗰啲街站啦，冇嗰啲候选人，即系有我喺铜锣湾地铁站行过就有一两个啦吓，咁但系喺游行队伍里边系冇噶，咁所以即系我谂大家要讲事实咯。即系唔可以想当然咯，即系可肯出席过嘅， 其实琴日都唔使讲噶啦，琴日嗰啲全部自发嘅，根本冇人可以影响到呢班人 嘅，应该可以做证明咧。即系琴日嗰十万人出嚟，嗰十万人可以做证明。其实琴日政党嗰个感觉系好弱噶，基本上系冇添噶，我觉得行 都冇一个政党有咁嘅能量。我话俾你，今时今日嘅香港。 文汇嗰个论坛有一篇咁样嘅系啊，摆到个好显著地方嘅一个系报道就一个文章啊，一场由反对派组织和操控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啊，系咁样讲。 咁我哋系反对派， 人数咧就得一万人 啊。咁唔紧要啦，咁警方都话三万啦，是但啦。但我嘅意思就系话，嗰、那个反对系反对国民教育，咁系啱嘅。即系我哋反对派系反对国民教育，但系唔好再上纲上线，又话我哋系咩组织啊，乜嘢背后嘅势力，就呢个会真系太过分咯。 啊，成篇嗰个内容啊，针对有人好粗暴，就话你系阿黎智英嘅系以前嘅下属咯。啊，呢、這个就系佢哋嗰个理论咯，或者佢哋嗰个评论嘅基础啫嘛吓。 我谂打过肥佬礼工嘅人真系，我谂冇几千都冇一万都有几千噶啦。咁所以你要咁样即系标签每一个帮佢打过工嘅人都系佢嘅势力，咁肥佬礼未免太犀利啦。 高估咗佢， 系高估得 唔系益佢啊？我谂系益佢嘅，咁啊将佢做咗神啦又。 系咯，即系如果你要咁摆到佢咁高嘅位置，我都冇办法啦。咁啊，其实我除咗帮肥佬礼打工，我仲打过好多份工啦。咁佢又点解？唔数埋出嚟咧，咁我 你系反对派领袖 啊嘛，咁你冇说服力咯呢、這个讲法。 喂，不如问啦，咁啊，唔系最重要都系下一步点行？嗱，政府就一意孤行噶啦， 系。 咁下一步点行咧？ 下一步咧，因为即系其实我哋感到心死嘅，对于呢个政府，即系佢系喺游行完瞬间就已经话我哋唔会撤回噶啦，咁俾我哋嘅感觉。真系好似佢依佢嘅所言咧，就系话无论有几多人咧，佢都系唔会撤回噶啦。所以佢一游行完，佢就已经话我哋唔会撤回噶啦。 你知道林郑月娥啦， 你会唔会加入 佢？你会 唔会加入佢个委员会咧？ 我哋系绝对唔会加入委员会。如果我哋真系加入咧，我哋就会愧对琴日行出嚟嘅家长，愧对一直支持我哋嘅家长。 即系教协都话咗唔会入噶啦，边个入啊？边个要退出教协嘅领导层？咁你哋嘅家长组织都唔会加入噶啦， 我哋唔会加入。 咁下一步真系即系，其实会唔会有啲消极嘅抗议？其实可唔可以做家长啫？我真系唔知啊，可唔可以话我要求我仔女唔读个课嘅咧？ 网上一早喺几个礼拜，喺上个礼拜都有啲咁样嘅系无疑嘅系单张，就话你可以咁样通知学校，话我嘅子女就唔上呢个咁嘅班。如果开呢啲班的话吓。 嗰、那個單呢就係、是、由家長自己寫信俾學校，咁變咗你個同學仔呢就好孤單咁坐喺圖書館，咁就有種被孤立嘅感覺。咁 唔係，如果個個都唔上就唔孤單㗎喇，可能佢啲大多數嚟㗎。 你聽埋我講先。咁、那個細路仔呢就可能有種要佢自己站出來，咁我覺得對細路仔係一種壓力，有啲身份會有一個尷尬。但係如果由老師發起，咁我哋加入支持咧，我就覺得合理得多，即 係 全班同學一齊唔上，咁就唔會話孤立某一個 教師唔教嗰科就最好噶啦，其實 冇錯。咁所以我哋咧就好支持 教協嘅老師，首先佢哋要簽落良心約章啦，即係做一個有良心嘅老師，因為其實國民教育咧，佢都係受害者嚟噶嘛，佢要同啲學生一齊喺度激彼此激發對大彼此嘅愛國情緒啊嘛，咁個老師都好慘噶喎，真係。 但我想問下你啊，琴日就有一班前家教會嘅會長出嚟講嘢啦，包括狄志遠啦，咁當然都有。 唔係狄志遠係現任嘅。 現任添啊，狄志遠係。 前嗰個就係黃寶財。 喂，狄志遠做咗好多屆㗎喇，以前都。 我唔清楚。 咁你對家教會呢個立場，即係個會長嘅立場點睇呢？ 家校會係咪？ 家校會。 家校，家庭及學校。我哋覺得係政府嘅聲音囉。即係呢個係政府嘅委任嘅組織，咁我覺得佢所講嘅係政府嗰條 line 咯。結果而家政府就係採納咗佢嗰個建立什麼委員會嘅意見啦。 咁、 就是、 又罪魁禍首咧，就係呢個狄志遠，即係始料不及 嘅 真 係。唔 係 啊，點會啊？即係罪魁禍首嘅係政府，即係 我知咁，但係肯幫人哋做呢個刽子手， 助紂為虐啊嘛 嚇。係係 係，好啊，繼續努力啦。咁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陳職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民主党党员狄志远表态相信国民教育科冇洗脑嘅成分。民主党其后发表声明指，狄志远唔代表党嘅立场。教协处理会长兼民主党党员张文光喺本台节目上表示，有党员已经投诉狄志远，独立委员会将跟进事件。最严重嘅纪律处分系要求对方退党。张文光透露，曾经同狄志远讲过，希望对方唔好再表态支持国民教育科。但对方冇理会，佢批评狄志远曾经做过立法会议员，有政治嘅历练，亦应该知道主流民意系反对推行学科。佢唔明白点解对方要表态支持。伦敦奥运第三日赛事将会产生12面金牌，中国队将喺跳水、举重、体操同埋游泳项目争夺金牌。曹源和张雁全的组合将会出战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女子58公斤级举重赛事李雪英将冲击金牌，国家队亦会出击体操男子团体的决赛。已经夺得一面金牌的孙杨会挑战男子200米自由泳，程飞日就会亮相100米仰泳的决赛。港队方面，女将施杏瑜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初赛，黑妹叶佩妍将会争取晋级羽毛球的女单16强。汇控据报将会为洗黑钱不力初步拨备2亿美元。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虽然增加拨备会损及集团的声誉，但相信对汇控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影响不大。报道又说，行政总裁欧志华会就事件向股东道歉。集团较早之前就发表声明，为过去有时未能够达到监管的要求而道歉，并且承诺会修正错误，会向今日会公布中期的业绩。港股是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最新是报19491点，是升216点，国企指数最新是报9535点，是升13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呢个豪景花园慢线啊，有部坏车就跪埋一边嘅，龙尾喺深井嗰边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嘅指示啦。好，走翻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今日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拍住啊，一齐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怡东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嘅，两边都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依然都有啲车龙啊，排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噶。咁至于个加士居道反方向去翻油麻地，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新柳街噶。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讲翻琴日嘅游行啊，哎呀，好彩见唔到有咩政党喺度插水咋吓。如果唔系喺度抽下水啊，插下水啦、啊，唉、哎，佢哋嘅党啊真系直插池底，分分钟啊攞埋金牌添啊。嗱，讲开奥运金牌啊，我哋 Facebook 都有个粉丝好有创意啊，佢话突发新闻，唉、哎，香港破第一金啊，系乜嘢？哦，系 CY 突破呢个潜水时间冇，系啊，仲未出现嗰只啊。好啦好啦，揸紧车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04年奥运会回归奥运发源地雅典举行，亚洲国家在当届的表现非常之勇猛，尤其是中国成为了多日的体育版头条。21岁的刘翔在男子81米栏决赛跑出凭当时世界纪录的12秒91，成为史上首个在奥运田径短跑项目夺金的中国选手。男王身披国旗跳上颁奖台最高一级领取金牌的一幕，再加上一句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冠军，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我什么都够胆试的，玩激流、笨猪跳，又试过跳降落伞。 这么大胆？ 不用大胆的，肯踏出第一步就得㗎啦，都食咗十几年戒唔到㗎啦。 你又知唔得，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你就知道戒烟难唔到你嘅。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戒烟热线1833-183，踏出戒烟第一步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公共卫生， 肺结核救星。虽然很多人打了卡介苗的疫苗预防俗称肺痨的肺结核，但是很多肺结核菌都有抗药性，对于预防肺结核造成了挑战。最近南非在研究肺结核药物上得到突破，暂时不会再有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人了。南非研究人员将两种现时正用的治疗肺结核药物混合一种正实验紧的新药一起使用，发现 99% 的结核菌都在疗程展开两周之后被清除。就算病人身患的是具有抗药性的菌种，都能够有这种效果。现在正展开更加大规模的实验，如果成功就会向各国监管机构申请批准这种疗程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人间有情你睇到嘅，琴日咧啊，沿途嗰啲食肆咧，好似话好多都免费提供啲啊饮用水俾啲游行人士或者 B B 去、啊去饮用嘅， 俾佢哋休息啊，加油站 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啲家长扶老携幼啊，推住自己金菠萝上街、啊，烈日当空，为咗咩啫？啊，都系为咗咧，啊，唔想啲小朋友咧，啊，佢哋嘅教育咧，啊，喺个教育过程里边被污染啊。嗱，但系咧，嗱，你睇咗啲传媒，啊，尤其是建制派传媒咧，啊，就话咧， 降温啊，要 上街啊，唔系啊，系侮辱啲人啊。第一就话万，琴日得万几个家长，啊，带埋啲僆仔上街咧，你迟早会后悔嘅。跟住就话咧，你以为你啲僆仔会俾人洗脑，其实你自己俾人洗咗脑啊！你唔好当你啲细路系白痴或者低 B。喂，咁嘅文章写出嚟嘅，其实啲人系唔系为咗两餐啦、啊？因为好似狄志远咁卖友求荣，我真系唔知啦。如果你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传媒工作者，为咗两餐拿住支笔，人哋叫你写乜就写乜，唔通好似阿陶杰咁讲扶机咩？而家嗱，琴日有个婆婆。啊！就将一封信同埋600蚊抌咗入个筹款箱里边。个婆婆咧就写咗封好短嘅信件，就话咧：啊，各位同学，你哋好啊，你哋都好乖，不过咧要小心健康，注重学业，保重身体。啊，免受父母咧，免令父母挂念。咁啊，奉上半个月嘅生果金，600蚊，600蚊咧啊，就话支持啊。呢、这个行动嘅，咁啊以资鼓励。 系 嗱，我哋听下啊嗰啲 内地嘅朋友 啊，唔系啊，唔好听电话字，你要连住先啦，唔好断先得噶。大佬，而家讲紧嗰啲无良嘅传媒工作者，究竟你可以写得出呢啲咁嘅嘢？你究竟受人二分四？你攞咗人几多钱咧？我好想知系咪100几万一个月啦，因为100几万一年啦，就算系都唔值嘅。 大班啊，写社论嗰个系唔会喺前线去采访嘅， 佢都系打份工嘅，唔通老板写咩？因 为睇唔到啊嘛，佢 睇唔到，你又真系揾你讲嘅。林毓华有几个传媒机构好似我咁，自己出埋嚟讲嘢嘅好少呢个事实上。但系个问题系咧，喂，你受人二分四，你都系打份工嘅啫，你点可以写得出啲咁嘅嘢咧？大家一齐听一下。 反国民教育洗脑大游行有数以万计人参与啦。另一边厢，有关方面都积极部署，发动一众官员同建制派人士出嚟发表支持国民教育嘅言论，意图淡化市民反洗脑诉求嘅声音。咁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话，政府听到市民嘅声音，而回应呢就系成立一个委员会。 我亦都听到有啲今日参与游行人士嘅意见咧，佢其实个担心就系第日究竟点样教呢个科目，啲教材会唔会够客观，会唔会出现咗所谓洗脑式嘅教育？咁呢啲正正就系我哋应该实事求是去应对嘅。咁所以希望有一个有广泛参与嘅委员会咧，喺呢个科目推行嘅整个过程系可以持续反映各个持份者嘅意见，当然系包括家长个意见啦。 而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就话咧，香港冇洗脑教育啊， 国民教育咧。就其实讲了10年的了，关于引起那个议论，由那本小册子开始已经讲得清楚，那本不是教材，只是给由民间一些组织去给老师的参考资料，啱睇就啱睇，不啱睇就摆在一边，甚至抌了它咯。洗脑香港没有这样的事的。 帮手出声去反驳洗脑论的还有以下这位专搞国民教育旅行团的仁兄姜玉堆。星期六呢，他就公开地讲出了这些说话。 但我本来觉得呢，如果个脑真的有问题呢，真的都是要洗洗，好像我们件衫有问题污糟糟都要洗的，我们这些肾病都要洗肾的，不过这些人呢拿回来拿两手先要洗洗脑就真的。 姜玉堆可以讲越帮越忙啦，呢番香港有人应该要洗脑嘅讲法咧，相信都号召咗多10000几千人上街啦。另外，亲北京嘅报刊咧，亦都作出咗啲部署，反击寻日咁大规模嘅游行，为国民教育护航噶。文汇报咧今日就刊登咗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嘅一篇文章。 就喺呢个指点江山嘅呢个栏目里边嘅。咁刘梦红咧就话，寻日嘅反国民教育游行，一方面咧反对派政团空群而出，另一方面都有啲嘅家长携带子女参加。对此应该作出区分，一啲家长游行咧系对国民教育表达不同嘅诉求，反对国民教育嘅教材内容、推行模式、课程安排等等有不同意见，而反对派就以国民教育为题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攻击政府同埋建制派，企图扭曲正常嘅选情。反对派蛊惑人心说，选民可以凭国民教育作为投票决定的标签，按此荒谬逻辑，选民只需要投票给高喊反国民教育的参选人，议会只需要充斥着单一议题的劣质议员。但是反对派显然在侮辱选民的智慧，选民关心的是参选人能否协助新特首梁振英和新政府解决香港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包括市民居住困难、贫富悬殊加剧、经济转型举步维艰、中产阶级陷落、年轻一代缺乏出路等等。因此反对派以国民教育单一议题作操控选举，恰恰暴露了他们罔顾经济民生，反对派将国民教育作为选举的操作，绝非香港之福。 另外看埋黎智珍今日在文汇报来论到写到，昨日的游行虽然表面上由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和学民思潮等团体牵头，实际上反对派的政党组织都在其中。即使反对派政党在游行上没有穿着印有自己政党徽号的衣服，没有高举政党的横额，但是反对派政党团体才是今次游行的真正组织者和操盘手。反对派故意炒热国民教育议题，并由此部署新一轮的政治追击，目的既要打击政府叫停国民教育，又企图打击建制派立法会选情，为自己的立法会选举造势，对反对派的这一套把戏必须予以揭穿。 而前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文呢，在星期六的明报亦都有一篇文章，就说国民教育问题已经被政客骑劫的。咁佢话国民教育咧，其实全世界咧都有举行噶。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咧都系重视国民教育，佢哋对国旗、国歌、皇室以及历史都十分重视。去到呢啲国家就学或者系较为系停留得耐嘅旅客咧，都深刻咁体会到呢一点。但系香港国民教育就被形容系洪水猛兽，系洗脑行动。点解喺香港肯定国民教育系一种罪行呢？政客就会辩解话，佢哋反对嘅系偏颇嘅教材，有倾向性嘅指引，咁样将呢啲教材搁置落嚟就得啦，将一啲被认为偏颇嘅指引删掉就啱啦。咁点解要将国民教育呢个科目呢系要攻坚呢？佢话国民教育边度有咁大嘅威力呢？我哋老一辈嘅大中小学都接受过国民党嘅教育，上课前要念总理遗嘱，到咗大学仲要上党义课。港英儿业所向往的港英统治时期，对我们传统爱国学校的教材检查突然，每一本语文和历史课本都要送教育司处审查，得到密密麻麻的批微，这一段有政治性，那段不准教。说国民教育就是洗脑，惹起这么巨大的风波，也都未免太过睇小我们香港的教师和学生。他们难道没有独立思考吗？一份教材就能够将他们中毒，老子被洗得一干二净，这个不是将我们香港的老师看得太过愚蠢吗？政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起反对国民教育的旗帜，目的是要使特区政府难堪，并且为9月的立法会选举的泛民阵营造势，用这个名堂骑劫全港的家长、教师和学生，这个诡计太过毒辣了。 再睇埋文汇报嘅社评，题目咧就系反国民教育冇道理。内文话今次游行系反对派进行嘅选举操作，事实上国民教育早已经系国际惯例。香港已经回归15年，酝酿国民教育用咗10年，咨询跨越咗2年，之后仲有3年开展期。喺咁宽松嘅空间之下，反对派仲要挑起反国民教育嘅风波，系完全冇道理。推行国民教育是国际的惯例，反对派反对它是完全站不住脚。香港社会应该理性讨论国民教育，对于反对派鼓动国民教育争议进行选举操作的图谋必须予以揭露。 知己知彼，不要听到发晒烂渣，掟烂个心机，掟烂了就要买多个了大佬。 这些爱国言论真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都是那句的了，这些这言论呢全部都是署名，所谓的署名文章，这些不是署名文章，不是行不咩？ 咩行不？ 行不 咩？ 行不咩？咩唔改姓啊嘛？系嘛？吓、啊？ 唔系用真名、啊、真姓嚟讲嘅，个个都有个名嘅、嗯。你有本事，我成日都讲嘅呢啲人、嗯、啊，你咁叻，你自己用个真名企出嚟讲呢啲嘢，好似狄志远咁，你都羡慕，你都会、嗯、啊，唔系羡慕又唔系佩服，你起码都话呢条有够姜，咁嘅嘢都噏得出。但系呢啲人咧，就一受人二分四，打份工啊，就匿埋喺个假名后边咧，就噏得出就噏。但你听咗林郑月娥讲嗰啲嘢啊，你听咗嗰班咁嘅高官啊，嗰、那个咁嘅不知所谓张志刚嗰啲嘢咧，就全部都系咧揞住个良心讲嘢。有一样嘢好简单嘅，啊，你啲细路哥喺边度读书？净系问一句够嘅。啊，讲人哋外国嗰啲咁嘅洗脑教育，又讲人哋点样啊对啊啲国旗啊、领导人啊或者皇室啊点样尊重？你睇人哋李英女王啊！都要粉墨登场，八啊几岁就去跳江山咁啊！当然 提身啦，嗰度系 提身系， 不过效果好啊。 但人哋仲起，喂，又系交足旗，仲有佢啲细佬哥子子孙孙有冇人出国读书噶、嗯？喂， 要当兵添啊！佢要吓 你呢个咁嘅吹水扫我，成家人就摆咗喺英国做渔工， 嗯 啊，个个月喺香港斗三四十万一个月，啊，就走去进贡俾英国佬。喂，呢啲唔该你自己谂下啦、嗯。其实丑唔丑噶？啊，你真系我觉得呢啲人，你听佢讲嘢丑啊，直情系啊。咁啊，洪康文就仲好笑，你话当年啊，即系大家都受国民党洗脑教育噶，港英年代奴化教育、 嗯、 啊。咁啊，又话咧劳工子弟学校啊，啲左派学校啲教材受到审批。喂，而家我哋啲教材又唔系一样。啊！受到审批，有冇一本教科书讲六四嘅？啊，有冇一本教科书会讲平反一国两，即系呢个平反六四啊？啊，结束一党专政啊？有冇啲讲李旺洋事件啊？讲毒奶粉嘅咧？啊，咪又一样系审查、啊。喂，大佬啊，呢班人咧，我劝佢收声。 即系你话以后呢啲人咧，执笔俾意见一定最紧要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系啊，尤其是网上边有啲人 啊，你即系肆意批评人咧，你自己又唔够胆企出。 你匿名嗰啲系啊，隐瞒自己身份。 跟住可能咧，你平时见到佢咧、嗯，门口人义道德嘅、 啊， 你唔知道原来匿埋咧喺个笔名下边咧，佢、 嗯、 就咧出卖良心嗰啲人，你唔知嘅、 嗯， 所以起码读狄志远咧、 嗯， 今时今日仲系一条汉子。 嗯、 不过就一个出卖咗自己良知嘅汉子，佢起码够胆企出嚟，我就系狄志远啦，我就讲呢啲咁嘅嘢噶啦。啊，你吹咩咁就咁简单啦。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喺广州嘅听众啊，唔好意思啊，阿佘生系嘛？ 系 佘生你好，系 主持，系我想讲一讲啊，我就系五十年代红旗下长大嘅解放仔， 系 我系红领巾， 系 啊红旗下长大嘅红领巾红卫兵出身嘅， 系 话咧饮羊奶嗱、啊，我哋嘅经历，所谓以前大家都知啊，唱歌要唱跃进歌， 嗯， 大花要大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益话，成日贯穿呢啲咁嘅嘢俾我哋嘅， 嗯， 系咪先？正式咧要我哋贯穿啲。忠于党，忠于毛泽东，去造反，去抄家，去斗老鼠，我哋亲身经验，系嘛？佢冇斗，啊，佢自己打同我用枪炮，广州吊死尸嘅时候，大家都记得六七年，我哋全部经历过，啊，跟住六八年清洗你哋呢班红卫兵，全部去农村，啊，清理你班人，啊，就好似希特勒清中东队一样，用中东队清杀中东队，啊。跟住 你哋下乡再受教育啊嘛吓， 系啊，接受彭亮中唔再教育系嘛，搞到我哋咧去插队，民不聊生，个个去偷渡，浸死几多知青啊！我哋偷渡向我去坐监坐几次啦、 嗯， 我哋班知青招工翻嚟，冇几耐就要下岗吓，啲、啊、大青年搵老婆都难噶啦，当年系咪先？我哋亲身经历。话俾啫，我劝我啲咁样狄志远嗰啲咁嘅变质，从小爬，从小抽到，啊，佢哋自己嘅良心系点样嘅？我依家再讲，我哋听你哋嘅大单台，千辛万苦，我哋上网听，用网络听分集， 我哋依家用一个硬件嚟啫，话俾你知道 封 杀 咗 你。佢封晒我哋，我哋网络唔俾听，我用硬件两个硬件想办法听嘅、我唔敢讲出嚟，讲出嚟又要封杀。 系系， 话俾你知啊！我希望你大班同喺无线电嘅广播系播到珠三角，能够发射到我哋。大家咧就好多人有市场嚟听你大班台。 系，而家特区政府咧就喺个功率方面系阻挠呢件事噶吓。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起码你讲咗你嘅啊，你嘅经历出嚟，等大家借鉴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黎太嘅，早晨， 黎太早晨。 系啦，早晨啊，阿丹，早晨啊， 你好，你好， 你好， 系啊，咁其实同埋我都去咗嘅， 系 去咗游行嘅。咁我有个三岁嘅小朋友，有个一岁半嘅小朋友，寻日真系好热，真系我见到佢哋咧，都知道佢哋好辛苦，但我觉得点都要行出嚟，即系起码都要讲做啲嘢咯。 嗯， 即系其实我成份文件啊，成份资讯文件我睇晒， 系 我睇完就越睇越惊。其实好多嘢魔鬼就喺里面睇到嘅。 嗯嗯， 真系你唔睇成份嘢，其实你未必知道啊，原来唔系佢哋讲嘅冇洗脑咯。 嗯， 最后咩学校其实都系要评分，到时佢都要去评估。到其时如果你唔去，即系你唔去做到佢嘅要求，其实学校会受压力噶。嗯， 梗系啦，你学校你唔教嗰科点得？你话就好听嘅，你可以自己拣。咁间间学校都教，点解你唔教？ 咁佢咪唔教？你教成点佢都要管啊！ 就你梗系要管啦。咁仲有一样嘢要俾分噶嘛？ 咪咯， 咁你家长又惊噶嘛？家长就会有压力噶嘛？哇！我仔如果读呢个国民教育唔够分，就系点升啲名校啊？咁系嘛？ 系啊，即系佢同埋个小朋友咧，唔知佢可能当老师要去 push 啲小朋友嘅时候，我点解你唱国歌嘅时候你唔够投入啊？啊，点解你唔赞多啲国家？点解你唔了解，即系唔写嗰啲好嘅嘢啊？即系变咗好多时候，其实好多时候家长要同小朋友做功课嘅，而家都要嘅。咁系咪都要家长盲目良心啊？写中国点好点好点好，其他嘢李旺洋啊、六四啊，其他嘢完全睇唔到咧。我哋冇可能咁样。 其实借呢样嘢嚟洗埋啲师奶啲脑嘅。 系啊，我觉得真系冇可能， 直 情 唔单止洗啲小朋友嘅脑，其实咧潜移默化咧，如果啲家长日日读呢啲书咧，自己都会被洗脑嘅。 阿大巴，我个女得两三岁咋，唱国歌流利过我啦。 嗯， 咁你所以你都要学咯，咁你要同一齐唱啊。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你究竟俾啲乜嘢我哋嘅小朋友？其实家长咧唔系啲咁激烈嘅人嚟嘅，但系你都逼到佢哋上晒街咧。 即系你 系 你唔系因为有政党啊，有人喺幕后黑手叫你上街嘅。 得闲啊，大巴， 你自发上街嘅。 系啊，真系咧，喂，七岁要两个细个咁细嘅，你仲着得好辛苦噶。 你就系报纸啊，电视影出嚟靓靓嗰啲师奶啦嘛。 梗唔系啦，我最俾人掟水弹啦，大巴，佢带我女三喺嗰度落咋。 好啦，多谢电话。 多谢黎太。 昨日的729反国民教育大游行在炎热的气温之下举行，大会估计有92000人参与，但警方就说高峰期有32000人。不过怎么都好，两个数字都是远超过当初预期的10000人的参与率，反映国民教育是不是变相的洗脑式思想控制教育这种恐惧呢，已经令家长、教师、学生以至到一般的香港市民十分关切，有必要继七一之后再次出来以行动表达。 其实咧系对学生唔好噶咯，会将一啲假嘅嘢讲俾学生听，令到学生以为咧中国净系有好事冇坏事咯。 身为中国人，应该即系爱国咧，其实我哋都系，不过我哋应该由心而发系中意，而唔系话因为中国内地话，因为佢哋做咗呢啲好事，所以我哋要爱国咯。 都希望如果当学生问到嘅时候，我可以都企住一个榜样俾你知道，其实有啲嘢正确嘅事不妨坚持，唔啱嘅事咧就应该系要企出嚟反对，唔好。 去逃避咯。 我一定会写封信俾学校，话我一定唔会上嗰堂，点都唔会上咯。 咁另外，苹果日报记者亦都访问咗好多参加游行嘅人士，包括大中小学学生，讲佢哋参与今次游行嘅心境。 其中在九月升读小一的乔乔就说不想九月翻学要学国民教育这一科，因为这一科正是教中国有什么好东西，不好那些全部都不提，做功课和考试的时候都要写中国好才拿到高分，不好那些就隻字都不可以写。另外来自同一家学校一起读五年班的萧同学和何同学就直斥现在的国民教育会降低小朋友的质素，觉得他很洗脑，如果有这一科香港核心的价值就会失去了，又说部分教材猛烈抨击美国，但是美国国内纵使有不足，但起码民主和法治都较为健全。读三年班的陈同学就说洗脑教育就即是令学生做同一样的事，不可以有自己思想，不想自己成为机械人地被人控制，所以昨日就出了来游行。他说父母有教导今次出来游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将来，而且不可以被人控制思想。 听过小朋友的心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又为什么参与游行呢？咁读大学三年级嘅温同学咧就话，国民教育课程一面倒，净系讲好嘢，冇讲人权，豆腐渣工程又冇提，温州高铁撞车亦都冇讲。而家西环治港好明显咧，思想由教育入手，令学生觉得共产党冇问题。咁其实通识教育咧已经有教中国国情，唔需要额外多呢一科，所以一定要撤回噶。而读中六嘅赵同学就话咧，共产党而家咧好有问题，个个高官贪污噶。人民连食饭都冇得食，基本人权亦都被剥削，咁今次嚟反国民教育就系为咗下一代。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现在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早上信号系统的电力供应故障，列车服务一度受影响，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港铁的荃湾线、观塘线和港岛线的服务朝早一度延误，到早上九点之后已经恢复正常的班次。有报道说，昨日的反对国民教育游行是由政党发起。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言人陈锡之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游行之中只有好少的政党和有意参选立法会选举的议员去参与。 党那个气氛是完全是没有的，没有任何那些街站啦、没有那些候选人，但是在游行队伍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即系我谂，大家要讲事实咯。嗰十万人可以做证明，其实今日政党嗰个感觉系好弱噶，基本上系冇添噶。即系我哋反对派系反对国民教育，但系唔好再上纲上线，又话我哋系咩组织啊，乜嘢背后嘅势力，就呢个会真系太过分咯。 另外，陈锡之话喺一部会就系咪发动罢课或者系罢教寻求共识。学民思潮下午会召开记者会，交代怎样在9月新学期开课之前要求当局撤回推行国民教育科的行动，以及公布未来行动的方向。教协处理会长张文光在本台节目上表示，教协正积极考虑组织罢课，抗衡当局强推国民教育科。 教協會是積極考慮是組織緊罷課，我們要罷課是成功呢，我們一堂走來教嘢就叫做罷課，其實如果你這麼容易做的事呢，政府亦都不需要害怕你。今天開始呢就會接觸一些大的辦學團體，開始跟他們討論可以他們接受的行動的問題，第二就是一些教師的組織，第三是校長的組織，第四呢就是家教會，另外呢就是學生的團體，他們今次表現得這麼好，社會動容要扮演一個很重大的角色。 对于当局成立委员会在三年开展期间跟进国民教育科的问题，蔡文光就说教协一定不会加入去协助美化洗脑教育，如果执委加入委员会就要退出教协，他亦不希望民主派的人士加入。叙利亚政府军声称重新控制北部阿勒颇部分地区，官方电视台报道已经歼灭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在首都大马士革的市郊成功释放被挟持的人质，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最近几日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激战，冲突升级，人权组织就说新一轮的战斗至少66人死亡。港股的最新走势，恒生指数是最新报19504点，是升229点，国企指数是升134点，最新报紧9533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经过了两日的比赛，中国以6金4银2铜暂居奖牌榜之首，今年美国就有3金5银3铜排第二。今日的焦点，除了晚上10点举行的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看看曹源和张彦全能不能够作为中国在跳水项目冲金之外，当然还有晚上11点半上演的体操男团决赛，预期将会是一场中日大战。而南韩泳手朴泰桓可不可以靠200米自由泳报日前输给中国孙杨的一战之仇呢？今晚深夜2点40分自由分。而香港羽毛球运动员叶佩妍、黄永琪就会在分组赛亮相。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各位听众，咁因为咧，我哋安排咗吴克俭咧，教育局局长咧喺我哋节目结束之后咧，佢话可以同我哋通电话，咁我哋 DBC 就几时都系破旧立新，我哋嗰个节目安排咧就机动性嘅，可以迁就呢啲贵人嘅，唔好等佢哋咧喺我哋咧即系节目完嗰时就得闲我哋倾啦，咁但是呢輝哥仲未聯絡到本來應承嗰十點鐘打電話嚟嘅 局長。 局長嘅黃克儉嘅。咁我哋而家就聽一聽個聽眾電話，蔡太先。早晨蔡太。 蔡太早晨。 早晨早晨大班兩位主持。 早晨係。 多謝多謝，因為我係個長者。咁我呢就我好慚愧，因為我有四個仔女，有我新抱呢都係教幼稚園嘅。但佢竟然一個都冇去到，因為佢哋話即係唔好我逼佢做啲任何嘢。我因為我十幾日以來咧，我個腳係屈親嘅，我琴日都仲早幾日仲睇緊鐵打， 琴 日 聽到 啲細路仔又唔去咧，咁我跟住我做呢個責任啦。因為我琴日聽到我去到見到現場，真係好多媽咪帶住啲細路仔，真係好陰功，好殘忍啊！真係真係唔知。唔識講啊，大班。同埋咧，我就只係因為我腳痛咧，我自己保護自己咧，我只係行一個站，我喺銅鑼灣 蔡太啊，嗱，我諗你都 唔好怪自己， 我諗你都唔好第一唔好怪自己，第二唔好俾壓力你啲細路哥。 係啊係啊， 因為你自己有自己嘅睇法，每個人都有 言論自由。所以我而家咁講咧，我琴日咧就喺自己打個站，我就喺灣仔嗰度。就麥當勞坐一陣間，就坐一陣間就搭兩個站去金鐘。咁咧，咁我 呢就琴日聽到我係喺麥當勞聽到係聽到一班嘅內陸人嘅，因為佢係廣東省嘅啲人嘅。佢問我哋，佢話點解咁多人遊行，佢有幾多錢啫？幾多錢啊？咁 係又高 啊！再睇啊！嗱，我哋因為電話旁邊依家接通咗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嘅，我哋第日再同你通電話，唔好意思啊。 多謝佢睇。 早晨啊，局長。 早晨，早晨，大班，早晨，早晨， 早晨。 喂，局长啊，就唔阻你时间啦，因为我哋都其实节目完咗，快迁就你嘅。 多谢，多谢，多谢。 喂，讲一讲啊，琴日嗱，就正如呢个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咁讲咧，民意嘅大象已经行咗出嚟啦，有咁多父母啊市民同埋啲 B B 上街， 烈日当空 出嚟。咁你作为教育嗰个局长，你点样睇咧？ 就真係呢就係、是、琴日我真係呢每一個時段我都睇住啦，咁呢就係、是、即都係了解到呢就係、是、大部分呢嘅出席嘅人士呢佢哋嗰個關心同埋擔心嘅地方係好清楚嘅，係好清楚。 好清楚嘅 ,loud and clear。 冇錯。咁所以呢就呢我哋即時呢就喺討論呢我哋即刻就知得到呢一大家其實呢並唔係反對成個課程，但大家反對呢個推行嗰個情況，係最擔心就是推行嘅情況。 點解你會咁講呢局長？因為昨日上街人大部分人都係反要立即喝停呢個國民教育喎，唔係叫延遲啊， 你睇返佢 或者改革咁喎。 訪問呢同埋講嘅時候呢佢講咗幾樣嘢嘅。佢就係呢唔鍾意你呢係國情嗰部分。 嗯。 呢個聽得好清楚。 哇，咁唔鍾意國情嗰部分可唔可以停咗國情嗰部分呢？ 嗱，佢講緊咧就裏邊係即係一年三至五堂嗰部分啦，呢第一樣嘢啦。咁我聽到嘅，我成班同事都聽到嘅，所以咧我哋話咧，既然大家咁擔心呢樣嘢，我哋為咗咧係有廣泛嘅參與咧，係俾社區咧，所以咧我哋建立成立嗰個委員會，就咧係咧係俾呢個政府呢、這個教育局咧喺推行嗰時候咧係俾多啲意見。 咁局長嗱，既然你知道有問題啊，咁又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啊， 啲人都唔參加。 咁點解唔係劉宇華唔係？咁點解唔喺呢個委員會組成咗之後提出咗啲意見啊，做個研究之後先至推行個國民教育？點解咁急咧？嗱，譬如我哋可唔可以等個委員會？组成咗啦，有广泛代表性啦，不过你都冇讲代表性嘅，你有广泛参与嗱，咁有广泛嘅参与，做咗个报告，然之后再推行国民教育，咁系咪比较理想啲咧？ 喺嘅大部分咧，即系大家睇到咧，有80% 嗰个整个课程嘅部分咧，系呢个用某种形式系进行紧，只不过咧未用呢个所谓叫德育去串连嘅啫。咁呢个第一步。 咁既然系咁，何必唔系我哋唔明咧、局长啊？唔系 我 哋就系唔明嘅。既然系咁，点解唔继续落去啫？咁挺到出年你个委员会搞掂晒啦，有晒报告啦，先至推行国民教育。我点解唔咁做咧？ 大家担心嘅地方咧，一就咧嗰个教材啦，第二教方法啦。第三个时间啦，呢几部分咧，大家都担心嘅。咁所以咧，我哋特别强调咧，就系咧，9月1号唔系所有校都要开展呢一个课程。那个学校咧系有权去调节边一部分先，边一部分后，有3年嘅开展期俾佢做。 唔系局长， 可能第3年尾先至做。 嗱，我哋听咗呢啲嘢好多好多噶啦，大家都即刻即系唱口簧都识唱噶啦。嗱，想问下你啊。你话嗰个选择可唔可以选择直情唔教咧？ 唔教边部分？ 全部唔教啊！唔教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 头先我咪讲咗咯，80% 已经进行紧，你点可以停咧？ 咪即系唔停得咯？咁点解要既然停得？ 佢担心咧就系嗰3%嗰部分啊嘛。 唔系咁而家推行嗰个新嘅学年推行嗰、那个，同而家你讲推行紧嗰个有咩分别咧？ 唯一唔同嘅地方咧，亦都好多家長嗰陣時咧，喺呢個諮詢嗰時候咧，特別要求就咧，唔該你擺翻多啲德育喺裏面，所以有啲德育及國情教育加埋一齊就咁解。 咁點解唔停咗咧？既然你都話你自己都唔擔心啦，已經推行咗咁多年啦，咁點解唔可以停一年咧？即係我哋淨係問一樣嘢啊，點解只爭朝夕咧？既然咁多市民反對，咁多人擔心。是不是真的好像外传咁你去完一次北京教育局长就话俾你听。 部长啊。 啊俾落嗰张单俾你呢个系四大任务之一你冇得褪㗎呢系咪咁讲呢 嗱谣言嗰啲嘢我就唔俾 谣言。唔系谣言唔系俾要见到澄清嘅局长。唔系你究竟有嘅话冇呢 填呢一部分呢就话呢一如果你唔放心呢部分咪迟啲推囉。 唔系迟啲推可唔可以唔推呀、啊 呢、這个学校 咧，即其实你哋根本 老师自己决定噶嘛， 咪冇得决定呢、這个有压力嘅嘛，间学校点可以话自己决定嘅啫？即等于你啲老豆老母同个仔讲，你试下今晚过咗十二点钟唔翻嚟啊，你试下。 大班你都叫人家细路仔就唔翻就唔翻噶啦，系嘛？ 咁唔系噶，嗱，如果唔翻嚟嘅后果就系唔同你交学费，唔俾饭你食，你睇点啊？ 呢个系呢个你同我嗰代嘅情况啫，系嘛？ 而家都系噶，你试下唔出粮俾你，你仲会唔会喺度喺度讲嘢啊？喂，要出粮嘅啲教师学校要经费噶，即系唔怕官最怕管啊！你明唔明啊？啊！ 我哋明白，头先我讲咗 咧，我哋咁啊，我哋冇水啊，都要封咪啊， 对针对下。 唔系咁，点解唔停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一路都答我唔到。唔系，我想你解释到俾市民听。 有好多嘅老，我哋点 解唔可以停咧？ 千二个老师同埋呢个校长觉得自己有信心去推，佢哋觉得可以做，可以咧处理到呢一部分。 1200个老师。 同诶，老师同埋呢个校长，我哋 1200个，琴日上街就有 十 万人。1200个咧，顶顺十万人。喂，呢样嘢真系好难计。 我哋要对自己啲老师咧，同埋有啲信心先。我哋咁样做先。 而家老师对自己都冇信心啊！而家老师系认为被逼噶。 可以自己去定，唔一定要九月一号 就系。唔系啊，阿局长，我都系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答唔到就唔好答啦，真系大家无谓伤感情，又嘥我啲时间啊！究竟点解唔可以停咗一年咧？就咁简单。我今季唔推出字，2012-13年嘅学年度我唔推字，去2013-14年先推。点解唔可以咁做啊？净系问一个问题啊！答唔答到呢个问题啊？ 推行嗰部分咧？ 唔系啊！我而家问你个问题，点解唔可以停咗佢啊？ 学校自己决定嘅， 即系你答唔到呢个问题。 我答咗你噶啦，其实 答唔到啊！咁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就啲市民叫我问嘅。琴日你见到有十万人烈日当空。带埋啲僆仔上街啲金菠萝，搞到个个又晕又喊又叫，你有冇感动到流泪？佢哋问你， 私人嘢我唔答啦，大班。 你又笑，即系你笑。 私人嘢我唔答啦。 好啦，多谢你啦，你答唔到问题噶啦，即系停一年就冇得倾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啊？私人嘢我唔答啦。好啦，多谢你啦，你答唔到问题噶啦，即系停一年就冇得倾。走鬼咗 啦， 俾下个收音机我哋听。 系啦， 好啦，咁我哋交翻个咪俾呢个。 大家真风骚。